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咁啊，练习拍多啲幽默感，咁样先追到女仔噶嘛。咁另外咧，你啊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千祈唔好钻牛角尖。咁最后我要讲嘅咧，就系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中意嘅嘢，买手袋啊，买鞋啊，买衫啊，买水晶啊，乜都买啊，咁就开心噶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好彩有风骚，因为又有雷暴啦。我是小张张， 系优仔。 我唔明佢讲乜嘢， 都我调转咗。虽然有雷暴，不过好彩有风骚。 你真系唔好我流。 阿老师，你今日好清醒， 梗系 佢日日都好清醒。 哎呀，处理啊， 原来系讲唔清 醒。有冇 啊？梗系有啦，今日地理题。 嚟啊嚟啊嚟啊！ 冇贪心，冇咁样样。 咩贪心啊？ 冇担心。选择题。 好，嚟。 广东、广西，即系广东省、广西啦。 系。 到底个广系指边度咧？四个答案。 嗯。 A. 广州。 嗯。 B. 广顺。C. 广宁。D. 广播道。 广播道。 系咪啊？系咪啊？ 走哥。你唔使交 流，我唔会改噶，我一定系广播道，我边度都唔识，我净系识翻嚟广播道。 好，我中意呢个答案，我都拣广播道。真系噶，雷暴警告有阵时咧，今日中午十二点钟又有雷暴啦，不过唔紧要啦，有骤有流，比如阳光，有风骚快活人，陪住你星期四。今日一样有爱好系列十二点后，同埋一阵间十一点钟之后，我哋又会有呢、這个我是 DJ 人物专访第三个星期。今日我哋有蛋哥郑丹顺先生一齐讲下三个小神仙，你还记得吗？八度，相对湿度95%。今日有骤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未来数天都系同样咁嘅天气。下个礼拜骤又会较多噶啦。夏日烧着了，我就有呢个黎明嘅呢首旧歌。仲未所有听紧 Radio Two 嘅你。 Sorry about that.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set music now。 黎明嘅呢首歌就呢排嘅天气嘅写照，咁今日就凉一少少啦，落完雨咧都系好似即系清爽啲嘅，廿九度嘅气温啊，不过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好啦，马老师，你呢个地理题， 地理题我讲多次，广东省广西个广到底系边度咧？四个答案 系咪真系噶？ 梗系 真噶啦，个答案系真嘅系咪？ 系啦，喂，我当。讲真的， 你有时嗰啲唔系噶，有时我认真就输啦， 系嘛？ 对住你，我唔需要向你道歉，我点会道歉？咁你以前咩都有噶嘛？ 我 其实 真 系百变星君，系咪要我讲呢啲嘢你先开心？你 系 要呢啲嘢系咪？ 系啊， 无限供应咁 样。OK， 好嚟嚟。 广州 B 广信 C 广利 D 广播道， 广播道 系 锁定系广播道。 阿梁继昌 系。 但你话唔啱啊？即系头先你咪话咗唔啱先，而家你 哎呀，你唔好离远我啦。 咁我买埋广播道。 好啊，答案就系 广东 D 广播道，再过少少，过少少嘅广信。 广信啊， 系啦，咁其实 详细说明之， 封开即系嗰度唔入嗰个地方嚟嘅，嗰时就以嗰度为分界，即系东就系广东啦，西就 系 广西。 个衙门系咪开封府啊？唔好笑，我都觉得 封开 系 开封， 冇我倒翻转啫， 系 差唔多 你啱啦，即系广播道， 系啊，我啱啊。上次我都系啦，我又系撞中，系咪？杨杨杨撞我哋嘅就 真 系撞 王， 我唔知点解，佢乜嘢都冇，我一撞我撞到唔知有我。 好犀利，撞王真系好犀利吓，无论估咩都系，你又知唔知都系啊？ 正 有啲运仔嘅， 正式开始我哋节目咧。 好啊， 两位咪 系。喂，我想集思广益啫。喂，呢排真系天气真系好热啦，咁样。我突然间就帮下啲朋友仔谂啦，如果而家拍拖咧。嗱，呢個冇文章喺度嘅，即係我而家手上冇資料嘅，純粹問下大家啫。你會去邊度嗱？其實以前咧，我哋好似個地球冇咁熱嘅時候咧，室外咧係好多地方可以選擇嘅。但係而家咧，即係又熱下又落下大雨。 明啊！以前你會去邊去邊度拍拖？ 你會 去 邊度拍拖㗎？ 你以前去商場拍拖㗎？ 商場， 你知唔知我以前喺邊度拍拖？我係去蛙艇。 啊！好熱， 大呢個大埔 大 埔三門仔， 係 啦，真係嘅喎，嗰陣時候會做呢啲嘢嘅。 涼啲係嘛？ 唔知細個或者係應該講緊你年輕嘅時候咧，冇熱呢回事。 佢咪冇諗呢樣嘢？ 你只會覺得嘅就係我要，總之我能夠見到佢，佢同我上天下海我都冇問題。 喂，蛙艇真係好浪漫， 係 好浪漫。 你有冇罩過艇？真係好玩，因為你係同佢單獨見到面，同埋嘅就係去咗個海中央咧，就真係乜嘢都冇㗎啦。係 你人世界都好緊要㗎， 係啊。嗱，我試過啊，我嗰陣時最中意去咧就係由。白沙湾嗰阵时有个码头， 西贡都有得。 白沙湾咁啊，嗰度 租 咗个艇，然后撑过咗个海，兜个半月湾咁。 系冇错。 你有冇去过？ 有去过， 好好玩， 好似去嗰度拍嘢，非常浪漫，非常好。 但系嗰个湾咧，其实都危险。 危险嘅，咪好咯。 你都系想咁啫，你都系想割钱啫，系咪？ 佢冇割钱， 唔系啩？ 冇割钱， 咁点翻埋？ 但系嗰条掌咧甩咗， 冇咗啊！ 咪差唔多， 系啊， 漂流漂流， 都系嗰只人嚟噶啦。 即系我 即刻定个漂流教室系嘛？ 你明唔明啊？ 明。 哇，其实我好惊。 其实嗰阵时候租嗰啲艇系真系好流肥噶咋？ 系啊。 你记唔记得？其实佢咪有一嚿嘢个叉咁嘅，咁你就摆个掌喺度嘅，嗰个叉系随时。会烂嘅，跟住咧你就烂，系啦，又或者佢唔喐嘅，你明唔明？因为我哋系需要佢同埋嗰个掌嘅摩擦同埋固定嗰个位，有时佢又唔喐啦，又或者佢就 系 佢甩噶啦，你都好难搞嘅。但系通常呢啲咁嘅嘢嘅话，即系啊，我唔知啊，咁样男仔就系呢一个时候发挥佢嘅作用 啦， 英雄救美。 嗱，佢我好记得，佢话哇，你识撑艇啊，好叻啊，净 系 好叻啊呢。誒唔識嘅，有啲人唔識㗎。 有咩？ 有你轉左轉右啊嘛！你轉左轉右， 撐得唔好咧，佢原地兜嚟兜去唔喐㗎。 你個要有即係斜斜地啊， 同埋即 係 用啲陰力㗎。 啊，我明你嘅意思，即係其實如果係嘅話，你要兩個手好 even 係 嘛？ 即係其實嗰個係要平衡咯，嗰個力。 唔係轉彎啊，係 要理得佢啫。佢暈嘅話，咪啊暈喺你身上撲喺你度，哇幾好啊！ 佢唔會，因為坐對面㗎， 係啫， 坐對面啊。 咁但係你係咁轉佢。其实佢会晕噶嘛，佢晕啊，扑喺你身上。 你早啲讲啊！ 卜卜跳， 你照， 你冇玩你照啊！呢啲叫咩啊？呢叫情人弯啊！ 但 系咁同佢兜弯啊！ 真系唔系，其实如果大家有撑个艇咧，其实唔系讲咁易嘅，坐喺度觉得易啦。撑嗰个咧，嗰个力度都几大，因为你要拨落个水噶嘛，即系刮落去噶嘛。 你要谂下呢一样嘢，你谂下，连许冠杰都唱紧嘅一首歌， 日 日要共对庆州票， 就系讲紧呢一样嘢。 系啊， 所以嗰时候系好 popular。 系 啊，冇错。 你唔好笑我哋啊！有咩嚟噶？而家系咪真系冇得租啦？ 有。不過我唔知喺邊度， 我真係唔知。 有但係唔知喺邊度，呢個答案真係好好。 佢懶係好肯定有， 只係我唔知啫。我覺得應該有咯，但係有一樣嘢咧，比蛙艇同蛙艇差唔多，但係冇咁辛苦，知唔知係咩啊？ 遊船河。 唔系， 租个大眼鸡， 租嗰啲咧踩只脚踩嗰啲咧，曾几何时大埔有呢啲叫做 水 上单车嘅， 系 即系都一只艇仔咁，但系就佢唔系撑噶啦，佢系踩嘅。 嗱，我记得嗰阵时系黄泥涌有一个水塘咧，就有得玩啦。 嗯， 诶，嗰个 黄泥涌喺水塘竟然有呢啲嘢玩， 系啊，有啊。 水塘唔系应该系要远离嘅咩？可以钓鱼。 有一忽系 哦，佢专登俾你可以喺啲水上活动嘅。 浅水湾嗰度咧，嗰个好靓嘅。 我细个好少过海嘅，你知唔知点解啊？ 系件事。 知唔知点啊？知唔知点解？ 交通费贵， 就系神仙。 错， 系 啊，冇错，系。 因为过咗海就系神仙啊！ 好啊，喂，咁样我哋继续讲翻你以前拍拖去边度啊？ 好， 咁啊，仲有啲咩嘢会玩啊？ 我会上山顶，因为我觉得山顶咧，即系有啲地方系静啲啦，同埋咧就系、是、诶，而且 咪衰仔， 山顶有条路一路咁啊嘛， 我只系兜一个圈啊嘛， 兜一个圈，嗰、 啊 那个叫咩林荫小径啊，即系个风景系几舒服，同埋有啲地方可以屈咗条路仔咧，系好静嘅咁咯。 你讲嚟讲去，你都系想套我哋而家啊，仲有边啲地方可以啫？ 其实我哋和尚唔系套佢，佢自己踩落去。即系佢以前拍嘅话，佢会揾一啲比较静啲嘅地方。 仲要系林荫小径啊！ 男仔会唔会真系咁样？ 会噶，会噶，真系 都觉得 会。 但 系 其实女仔都明嘅， 静啲啦。不过我觉得而家啲男士唔会噶啦，系啊。 而家啲人去边度拍拖？ 我唔 不如下次 咪 咯， 打 机 咯，打翻屋企打机咯，会唔会啊？ 啊， 系啊，留喺屋企打机。 以前我哋细个住屋村咧，就地方细，而家多都有个房咁仔咯。 嗯， 打机同拍拖好似唔系好拉楞，即系都唔系一啲。 你揾啲僻静嘅地方又点啊？ 我哋谈心啊嘛，倾偈。 佢打机都要谈心噶，招招冷射你啦， 即系打机谈心法。 哦，呢样唔系而家唔同噶啦，而家 唔知我而家真系唔知， 我唔知。 如果你话要出街。 嘅话，佢哋都有嘅，一班人啲后生仔啊，你讲 系 啊， 廿零岁嗰啲， 廿零岁有，都有嘅，譬如行行下山啊，成班人一齐去玩水上活动 啊，又直板啊， 系啦，而家好兴嘅，就喺度玩紧一啲，譬如可能系冲浪啊咁嗰只，因为嗰日我哋先同阿摄又喺度倾开嗬，咁佢就话即系最近佢都好开心咯，唔知点解咧，我觉得呢一排大家都好似对运动好有热诚咁，系咪因为奥运就嚟咧？ 我觉得会啊， 咁好似我咁样又会去跳舞啦，我哋又会有一个同学会啦，咁跟住嘅就系阿摄佢又去玩呢一个嘅就系冲浪啦，去呢个大屿山，咁我都有问佢嘅，我就话咁如果系嘅话，去同你同班嗰啲应该有啲咩人咧？咁佢就多数都系啲初班嘅，而且就见到嘅就女孩子比较多，咁我觉得佢就系好可能其实大家都系明噶啦， 系啊， 佢为咗乜嘢啫？系嘛？ 为咗冲啦， 系啦，同埋有好多浪， 为咗去浪啦，系啊，我觉得咁样几好啊，可运动，运动又即系健健康康，晒到红卜卜，正有活力。 运动又正，所以我哋今日爱好系列同运动有关嘅歌曲，谂到边一首呢？10:27，听紧风骚快活人。I do 10:29。听到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唔好话我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委会修正日前发布有关樽装水的测试报告，原本被列为天然矿泉水的农夫山泉被改列为饮用天然水类别，并且重新评分。那个样本的整体表现由 4.5 星调整到5星，样本的臭酸盐检出量远低过相关的准则值，可以安全饮用。消委会就样本归类出现落差而引起的误会表示抱歉。 农夫山泉日前向消委会法律咨询，话选择月刊测试显示农夫山泉样本检出的化学物质臭酸盐达到欧盟标准上限，是不客观的评价，要求消委会澄清和道歉，否则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消委会发声明提到，昨日同农夫山泉的代表会面之后，了解到产品既不是天然矿泉水，亦都不是纯净水，而是饮用天然水，采用的是内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标准。农夫山泉就话已经修饰消委会发布的澄清，测试结果充分显示产品全面符合相关标准，可以安全饮用。发言人话公司将会继续为香港市场提供安全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土地修订条例草案，草案建议包括降低强拍申请门槛，楼龄达到5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门槛由现在的八成业权降低到七成或者六成半，视乎楼龄组别和地区，精简强拍制度法律程序和加强支援受影响的小业主。多个法案委员会委员先后发言，民建联的陈学峰支持条例草案，认为市区更新的步伐远远追不上楼宇急剧老化，楼宇老化问题普遍只有维修和重建两个方案去处理。劳工界的梁子荣亦都支持草案，他认同政府条例强调的重建和复修两轨并行原则，亦都希望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够适度介入。选委界的江玉宽话会投弃权票，他支持政府的政策，但是不能够支持同时降低非指定地区的强拍门槛。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56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32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57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2跌8仙，腾讯控股368蚊跌3.8，中海油21.35升2毫，阿里巴巴75.3跌1蚊，美团117.5跌6，南方恒生科技3.52跌6.2，中国平安34.35升5仙，建设银行5.44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64.3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6.26，瑞士法郎0.885，加元1.369，人民币7.259，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40277点，跌819点，港金报2288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64.57美元，卖出246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噶九龙公园径啦，去佐敦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啦，咁又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桂丽酒店噶，咁亦都影响到弥敦道去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去摩地道噶，咁重复多次。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中间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梳士巴利道啦，近住桂丽酒店，咁亦都影响到咧梳士巴。 亦都影响到弥敦道啊，出翻去梳士巴利道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摩地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业街。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丽业街。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翻去青龙头新村对出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青龙头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去就正常的，最主要车多呢都是去回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近着新鸿基中心一段慢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拔河又点只系斗大力咁简单？一班唔怕辛苦、勇于坚持嘅青年，得到比胜利更可贵嘅友情、梦想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拔河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星期四风骚快活继续啦，漫长嘅暑假已经开始咗啦，咁啊，另外咧又放埋榜啦，咁啊，学生仔可能同屋企人咧去下旅行啊，咁样。我想问大家咧，嗱，今日咧有个韩国旅行嘅达人咧就讲到有关一啲咧中伏店啊，你哋去旅行咧，你心目中咧会唔会有啲地方咧尽量都唔去，或者有冇试过喺旅行嘅时候，即系入咗去先发觉，咦，好似有少少汤客 feel 咁样样。佢提出三种嘅，即系韩国嘅啫吓，咁大家可以又听下咧。 即系我估下先， 你估啊？ 嗰啲叫做 outlet， 嗯，差唔多啦。佢话系卖 名牌嗰啲咧，所谓 嗯，嗱，佢唔系卖名牌喎。嗱 ，outlet 另外一种啦，佢系讲紧卖假嗰啲叫咩仿制品嘅铺头， 哦，高仿铺头 系高仿铺头， 咁啊摆明系啦，你入去买你预咗噶咯。 嗱，高仿铺头好多名牌，即系似名牌嘅嘢啦。但佢嘅原因点解最好唔好买咧？佢话买咗咧，如果咧你过海过关嘅时候咧，都系会没收嘅，因为呢啲系唔入，即系唔出得嘅。咁所以大家就到时就哎呀哎呀咁样，咁都冇办法啦。 哎呀哎呀咁噶， 你有冇 讲两次？ 你有冇试过？即系有啲嘢买咗唔过得关？ 我冇喎， 我试过有一次， 我有试过一次嗰阵时候系买一啲洗头水。 哦， 牛咁大支嘅，我唔記得咗。咁，我就佢話，如果你擺咗落去你個 luggage 寄咗倉嘅話就得，但係如果你係擺喺你自己 hand carry 嗰度唔得。 係啊。 咁跟住，所以我就望住佢，佢又望住我，咁就話 唔好意思，我要幫你燒位。 係啊，你有冇擠少少即個廁所洗啊個頭啊？ 頭唔洗啦，洗個頭就要沖埋個身㗎啦，咁就好耐上唔到飛機。 呢個真係， 但係點解你會買咁重㗎？重疊疊。 我唔記得啦，但係我就好即係特係啊，差唔多要上飛機，即係應該話去到機場之前，我突然之間發覺我想買嗰支洗頭水，嗰度有得賣。咁我就諗住嘅就係買咗之後嘅話咧，就擺落我自己嗰個 luggage 嗰度，但我唔記得咗。你快脆脆嘅，你梗系会摆喺你自己嗰、那个即系 hand luggage 嗰度咯，又唔记得咗就拎翻出嚟，就知整之就系、是、永远啲嘢嘅话都系有几样嘢你唔记得咗嘅话，而导致呢个咁样嘅系啦。血嘅教訓嘅，咁到最後尾嘅時候，佢就咁擺咗喺度，跟住我一路拖住個夾，一路望住，望住。 嗰支洗頭水同你講，冚衫而打，因為韓國咩？ 完全一樣嗰個例子，又係臨上過之前咧，又係買咗幾支唔知咩洗頭水啊，唔知咩潤膚露，即諸如此類一支支嗰啲啦。最後點咧？嗱，一係你自己擠落個桶，一係我幫你擠咁，咁啊自己擠曬落個桶咯，即係即刻喺度燒毀咯。係 啊， 係啊，肉赤，但係冇辦法，都係自己唔小心咯。 係啊，我就冇啦。 你冇試過係嘛？嗯 ，OK。 你點會蝕底啊？係咪？唔上飛機啊！我都要用曬， 即刻自己洗曬佢。 唔係，唔好係踩喺條頸度咯，或者擺篤嘢咁。點會洗啊？翻到屋企香港先洗。 我死都要用一用。唔蚀底， 梗系啦。 第一个就卖假嘢嗰啲，不过咧好多东南亚国家，大家都有好多呢啲铺头啦。你会唔会都会行下？ 唔会， 你都唔会行。 唔会啦，唔行啦， 系嘛？ 系啊， 你会系咪？你会系咪？不如你讲下，你讲下你咯。你会唔会啊？ 我有一次唔会咯，因为嗰次太神秘啦，嗰个经历就系话我行下，忽然间个人拍拍我。你要唔要？即系佢讲一个 啲乜嘢表咁样， 系咩表嗰啲 嗰啲系。 咁我话喺边度啊？咁样 佢拍你边度啊？拍你块面， 拍你个头唔通？ 拍块面都有笑， 重要咩？表个部位， 梗系重要啦！睇佢咩意思啊？ 有咩意思啊？我冤问其罪， 会有咩意思？ 拍你个头系咩？代表咩？ 代表咩？ 傻仔，拍你块 面咧。 跟住你买嘢啊！拍个妹真系老友，正嘅。 哇！原来真系有呢啲咁嘅言语噶。 我觉得有嘅， 有嘅，有嘅，你 feel 到嘅，系啊，男女之间嘅触碰你都 feel 到嘅。 我话俾你，我估啫，点解佢咁样拍一拍我咧？佢点解唔叫咧？佢尽量低调，佢唔想啲人留意到佢或者， 冇错， 即系大家嘅对话。所以佢即系用动系啊，用动作去表示咯。咁跟住我咁嗱，佢你问我买某一只牌子嘅表嘛？咁我第一时候表咧咁样，系咪先？你两手空空咁样， 唔系佢梗系带你去铺头睇啦。 未必唔知系咪铺头啦，我唔跟佢啦。 即 系戴 喺个手嗰度。 你咁蠢，你咁蠢又会？ 唔系啊，你冇理由会以为佢会有嘢喺身 系 嘛？佢咁危险，佢真系带你去铺头，佢只不过中介人嚟啫嘛？呢个系嘛？ 我觉得未必系铺头添咯，即系唔系一啲街上嘅铺头啲。总之佢叫我跟佢一个地方，咁我就唔去啦。我都唔知跟去边度。 系 如果入到去，佢举手咁样。咁点算咧？ 咪举咯， 打劫咁点算？ 咪举咯， 咪举就咯，系啊， 我就冇入。 家底都睇。O K， 但系我有，如果嗰个系女仔咧，即系佢 就难讲，系啦，系啦，佢唔需要答，系啊，你根本知道佢个答案系乜嘢，系啊，女仔唔同， 女仔系咪有冇飘迷啊？周围迷啊？ 咁女仔又会点啊？即系女仔系咪都系会拍一拍你啊？ 我觉得会噶， 都 会噶，会噶，会。 佢哋嗰啲 agent 嚟啫嘛， 系 拉生意。 几清楚，几清楚啦，好清楚啦。 我估啫。 拉咩生意啊？ 表 watch。第二个，第一个卖假嘢啦，第二个系啲强行拉人入去嘅铺头。佢通常呢啲铺头里边嘅都系高消费或者一啲 药材啦、 药材啦等等等等。 其实周围都有噶啦， 周围都有系强行拉人入去。佢会咁样嘅咩？点样拉你入去啊？ 哦啦，佢咁写啫。你用啲咩？先生，你咗有冇啲咩即系诸如处理嗰啲咁啊？即系有啲人喺出边铺头，其实以前食海鲜都有噶，某啲嘅地方你有冇见过啊？企晒喺门口。 佢点样强行拉你入去啊？即系 扯你入， 扯。 嗱，嗰阵时去，而家唔喺边？有啲海鲜区咧，佢企晒出门口噶， 系 即系讲好多嘢，差唔多。 你喺香港定？ 香港都試過，香港都試過，有啲食海鮮嘅區域 间间铺头都要喺，有啲系出边做， 即 系 派 个 代表喺度， 系啊， 就拉下， 系啊，系啊，咁咯。 我比较怕嗰啲系一车车你去咗某个地方，跟住又懒系话即系叫你去俾人帮你把个脉，跟住一定话你有事嘅，到最后尾嘅时候就一定卖啲嘢俾你，系啊，因为我都有试过，边度唔好讲啦。咁你去到嗰个位唔知点解，你都觉得自己有事， 系啊， 自己真系有事 嘅。第一，佢话哇有啲大夫喺度，个大夫着件白袍，你就觉得佢系大夫。 冇错冇错，因为我哋系崇拜权威，你觉得佢好有权威。 佢只牛仔嬲咧，我就唔睬佢啊。 系啊，佢开头一定问你嘅就系你有冇见有啲咩唔舒服啊？ 有冇头晕啊？ 总会有嗰啲咁样，咪腰骨痛啊？系咪啊？起身嗰时候唔知点解踎低起身见头晕啊？咁佢就嗱都话你噶。 跟住伸条脷出嚟。 系啊 系啊， 我真系 试过， 冇 错。 好似哇，咁我执埋啲嘢，到最后尾嘅时候埋单都要成千几蚊噶。 一定要， 但我冇病噶喎。 翻到香港你 唔 会整，唔 会食噶， 唔会整啊！食一两次都好神心，食一两次嘅，但系发觉咧冇乜嘢，冇分别啦。系啊，咁跟住你就哎呀掉低咁，跟住咧又嘥人钱。 过 一 期 咧， 终于 过 一期就抌咗。 即系大家都试过，我都买过嗰啲咩人参和粉啊，定唔知咩嗰啲，就 系 咁 啊。系啊， 总会话你有事。第三，话呢个咧，真系男士小心，就夜晚嗰啲，佢尽量叫大家咧唔好去嗰啲咧，即系将传单咧派俾上面有啲女仔样啊嗰啲咁样。 头先你咪讲咗咯，系啊，你嗰啲咯。 边有话？ 你头先讲啊嘛，头先第一个啊嘛，你又拍人哋买，我哋买，我哋话你延伸阅读之后嘅话，就系如果有女仔拍你咁嗰啲，跟住你就话咁嗰啲就唔讲啦咁样啊嘛。 你睇嗰张单张之后你会点啊？ 我会 expect， 如果系咁嘅话，我会去睇下究竟个单张嘅话，同埋嗰间嘢里面嗰啲货不对版， 就 报 海关啦。海关海关， 咁几好玩啊！ 哎呀， 几 好玩！ 你同佢讲嘅就系，喂，我 系 因为呢一张相同埋呢一个姐姐嚟嘅啫噃，但系点解冇呢个姐姐嘅？ 得啲 系咪先？ 得啲阿朱妈， 我觉得真系 OK 噶。 得啲阿朱妈， 唔知会唔会受理？ 所有廣告都係貨不對版啦！最近討論區有個男仔啊，佢影緊張相，佢咧就話咧叫一個鋪頭嘅個雞髀叫咩？叫巨型炸雞髀，但係佢叫到嚟咧，佢係得佢手指咁細，即係個長度。其實所有廣告都係噶啦。如果大家對廣告有期望咧，就好似可能 大家有冇睇過啲廣告㗎？佢下面一定會有一粒即係、 啊、 你完全睇唔到嘅字 啊， 係啊，即係似即係只係作參考嘅圖片咁、 啊、 樣㗎嘛， 係 咯， 係、啊。好，早晨，听讲风骚浮人，雷暴警告仍有效，翻嚟我哋又寻找我的故事。十一点后有我是 DJ 阿蛋。 me. Hold me close, don't is more than words. Tìm 找爱的故事，故事讲述 Helen 爱自己。在过去的六年半里面，我之前的老公不停在精神上、经济上和肉体上都虐待我。我有几次差点没命，唔单止我条命冻过水，就连阿女条命都有危险。我系我个女嘅唯一依靠，为咗保住佢安全，我表面上扮到咩事都冇。我唔敢话俾任何人听我屋企发生咩事，我屋企人全部都唔喺香港噶，我呢度根本冇朋友，得我一个人。其实我根本唔知道可以同边个讲。我每日都生活喺地狱里面。我之前戴紧套嘅时候，我冇能力走。而家我女终于出咗世啦，我一定要快啲决定，究竟离开佢过新嘅生活，定系留喺度继续屈服？有啲人可能觉得，当你老公每日都话你肥啊，话你蠢啊，话你乜嘢都唔识，做咩都唔掂嘅时候，你就应该要走。但系我就连戴套嘅时候，我已经俾佢打，我都冇走。佢一个控制狂，佢控制我着咩衫、买咩嘢、见边个、讲乜嘢，甚至谂乜嘢。我好似疫情嗰阵时咧，嗰啲人俾人隔离咁，但我冇得出关噶，我系长期被隔离，与世隔绝。我每日精神都受到折磨，我冇咗灵魂，我冇晒理想，我冇晒希望，我冇任何财产。又冇任何人物，但系我终于有勇气。有一日，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我决定离开。我执咗袋衫同埋啲日用品摆咗喺箧度，跟住我拎埋女最中意嘅玩具摆咗喺个 B B 车上面。趁我老公翻咗工，我就咁就离开咗屋企啦。我望都冇望翻转头。我其实完全冇计划下一步点做噶，我亦都唔知道可以去边。我只是知道要走，我连讲埋边度瞓我都唔知。我望住阿女，我觉得辜负咗佢。行下行下，我行过呢一条我每日买餸都经过嘅走廊。点解我之前一路都望唔到呢一张讲家暴嘅海报嘅？点解唔识揾人帮手啊？原来当你勇敢咁决定离开黑暗，周围可以变到咁光噶。在那刹那，我膊头没了被虐待的时候，那种好像被很多东西压住你的感觉，一切都变得很轻，就连我体重都变轻了。我有了新的外貌，我开始新的生活，我学习了重新地开始的秘诀，原来是宽恕。我告诉我自己，我不再是一个受害者，我赶走了一切负面的情绪，我要对我自己和我女儿的生活负责任。我学习了爱自己，我要接受自己所有的不完美，然后先去爱女儿，甚至 再去爱一个新的伴侣。有了新的动力之后，之前我老公说我没可能做到的事我全部做到了，我还做得好好，走得好远。我有一个毫无自信无家可归的失婚妇人，变了今天可以自给自足的女强人。我还好好彩地遇到一个可以令我再次相信回爱情的男人，他不单止爱我，他还好爱我女。走过低谷的我现在可以这么幸福，我想是因为我耐不耐提醒自己，要找到爱首先要懂得爱自己。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朝更痛悲，从未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怎对不起，让你所想所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我却只懂靠着你，为何没意思 呢首爱自己，早上时间十一点钟，先听十一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四呢个小时咧，属于呢位朋友嘅。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 人物专访，订单税阿蛋。我是 DJ 訪問呢個嘉賓咧，可以話我的偶像嚟嘅。呢個偶像咧，就俾一分鐘我好快咁形容呢個嘉賓先啦。因為呢個偶像咧，唔係大家咧聽歌啊、睇戲啊嗰啲偶像。點解我視佢為偶像呢？其實佢係我嘅一個大學同學，但係呢個大學同學咧喺同路上啊，跑個速度啊、韌度啊、強度咧。 哇，真係望塵都莫及。梁繼昌嗰陣時咧，啱入咗呢個浸會嗰陣時叫大專啦嚇，全理系啦。哇，有個同學咧咁懶嘅，點解話佢懶呢？因為佢成日走咗去嘅。點解走咗去嘅？嚇，佢已經做緊電台節目，唔係啩？我連咩叫廣播都唔知嘅時候，佢已經喺電台開緊麥啊，仲有好受歡迎嘅主持人。咁當時我就話唔得，我要將呢個同學咧視為我工作嘅奮鬥目標嚇、啊，希望咧好似第時咧好似佢咁叻咁樣。哇，點知經過幾十年之後咧，如果我哋兩架車嘅話咧，我連尾燈都望唔到，因為我係架單。车佢一个跑车，嘣一声，佢已经好远啦。佢就系我哋今日嘉宾，系咪用好多时间介绍佢咧？佢就系郑丹瑞先生，好嘢！ 喂，真系一分钟喎，呢啲真系专业，真系专业， 系咪？系咪？系咪？阿蛋哥犀利 住你噶， 但系其实我头先所讲嘅系真事嚟嘅，即系咧 系咪真噶？我真系想问，系真嘅咩？ 点解会假咧？嗱，首先我唔讲假嘢嘅，第二咧。你嗱，我头先讲啱唔啱先？你嗰阵时咧，嗱，我唔系话你懒，不过咧，你真系好多面手，我系多面手，即系一路读书。我哋系读呢个电台节目制作啦吓，咁你一路读，你已经做紧啦，你真系快人一步，你想达到嗰阵时，我心咧就话，哦咁犀利嘅，佢已经做紧咯，我仲喺度读紧啲 theory 啊，仲喺度教紧点样做广播嘅时候，佢已经开紧麦啦，咁咯，系咪啊？ 我嗰阵时教即系浸会全理系嗰啲广播，因为我读广播噶嘛， 嘅 功课咧其实就系我做节目嘅直播嚟嘅，低咗佢跟住拎落去教嘅，即系系咁样嘅嗰阵时。 嗱，所以啦，咁点解我 DJ 一定要揾阿蛋嚟做访问呢？如果形容佢为 DJ， 其实系局限咗，亦都好似咧唔系好 fair， 因为佢唔系净系一个 DJ。嗱，首先我又要咁讲 ，DJ 咧喺我哋叫前辈嘅。解读嚟讲咧，叫 disc jockey 啦，呢个可能大家如果听开电台都知噶啦，唱片骑师播音乐嘅，但系去到今日2024年，我哋讲 DJ， 我是 DJ， 喂，唔好搞错，唔系真系净系请你翻嚟播歌，系请你翻嚟做一个全面嘅电台节目主持人，所以我哋就揾阿蛋，因为阿蛋喺我眼中咧，佢唔止一个节目主持人，佢又系电台，又系电视，又系司仪，又系演员，又系导演，有好多好多嘅繁数。咁所以咧，由你讲系最好噶啦。 当然我知道系要叫大家即系尝试，即系揾一班年轻人去做 DJ 啦。咁咧，即系你突然间你讲起 DJ 呢件事咧，即系我都有我有好大嘅感受嘅，因为我僆仔嘅时候，即系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因为虽然我屋企有好多兄弟姊妹，但系同我最近嗰个都隔五年，即系我 form one 佢 form five， 所以大家系喺兄弟姊妹方面咧，其实我系比较孤独。陪伴我的就是电台，咁我嗰阵时候，我觉得到而家，即或者我自己喺度做紧嘅时候，未做到做到而家，我已经冇得做啦。DJ 呢两个字咧，或者 disc jockey 呢两个字咧，对我嚟讲系好神圣，系真系好神圣。即我唔系，你要做 DJ， 我哋要做 DJ 啦。即我系觉得我哋系，如果我要做，我就即要抱住一个好神圣嘅心态，你要配得上呢个名字得。即我唔想嚇大家，或者我唔係去空嚟，而係真心，真心。我呢幾十年我經歷過，即係你見過我係當時讀緊書好懶，我成日都做緊，咪嗰陣時咪好就啱做 DJ 咯，不知天高地厚咯。直至到我以為自己好掂嘅時候，原來我唔掂咯。然之後到我唔掂嘅時候，我又試下做一啲嘢，最後我原來我都 live up to DJ 呢兩個字。咁呢成個過程入面，我係覺得。呢两个字不能当作一个游戏，即系一定系我嚟玩下先咁。我又觉得即系 DJ 呢两个字系对我嚟讲系好神圣。 嗱呢句说话由你口中讲出咧，非常有意思。我又讲一个件事俾你听啦。有一次咧考一啲新嘅，即系我哋其实港台耐唔耐有呢啲噶啦，即系 DJ 大赛又好，即系每一次嘅名目唔同。不过其实都系想有啲新血加入。咁有个年青人，我唔记得男仔，好似系男仔啊。佢话我问佢啦，点解你想做 DJ 啊？咁佢就话啦。因为我中意讲嘢咯，咁样咁喺好多人眼中讲嘢就已经系识讲嘢，识讲嘢就做到 DJ 噶啦。咁但系你讲嘢等唔等于人哋想听咧？即系你中意讲，等唔等于人哋中意听咧？同埋系咪每一个人讲嘢都可以摆上去电台，即系有声为准咧？咁所以头先阿蛋讲呢样嘢系好啱嘅。好啦，咁我又想问阿蛋啦，冇错，我哋应该好严肃地对待呢一个叫做名校。DJ 吓唱片嘅事，唔系求其对住个麦讲，你想讲嘢就系得嘅。咩人适合做 DJ 咧？你又先讲啦。DJ 呢两个字带住啲光环嘅，咁乜嘢人适合咧？定系你会觉得有啲人从天生或者后天嘅培养系做到，但有啲人系唔适或者唔适合做 DJ 嘅，会唔会有呢个界别咧？ 你頭先舉呢個例子，即係呢一位年輕人咧，好啱。因為譬如我即係以前喺電台做嘅時候，做到幕後啦，咁好多時都會有一啲朋友啊、家長啊，即係唉，我個仔咧，喂，即係要講嘢好笑嘅，喂，佢啱做 DJ 喎，可唔可以入嚟做下咁？咁所以我成日都即係我又唔可以好似長篇大論，即係好長氣啊嘛。DJ 好神聖啊，即係我唔會咁講咯，咁叫佢哋試下咯。但係咧，我又覺得好有趣一樣嘢咧，其實。如果我哋去跳高嚟睇一睇，我哋當年一班好叫做大家認識嘅 DJ 嚇，我唔好計阿葛，我唔計林海峰，佢唔出聲，佢平時係唔出聲嘅。 呢樣講得啱喎， 你以為咁假嘅？你知唔知？ 我聽過， 係啊，即係我同佢咁熟係嘛？由識林珊珊開始嗰陣識佢，我自細睇住佢大，我喺電台見到佢，大家。是这样的，即是很熟的了已经，即是可能他又比较 extreme case， 但是我觉得即是不等于你所说，不是等于你说话很好笑就是可以做到。其实我觉得是你表达一个什么的 character 出来，因为电台的最 magic 的地方，最 charm 的地方就是你不是一个魔术师，你没有东西变出来，你只有一把声。每个人都有一把声，咁点解我觉得你把声好听啲？有咁多个台，系咪？你一台、二台、五台，点解同一时段我要听你梁继章？我唔听，我要听你边个？我唔听佢，系因为你俾咗我一个 character， 同埋一个我好想隔篱嗰个好似系我朋友咁，可以同我可以有一个倾偈。你讲嘅嘢，我可能揸紧车嘅时候，嘿，你唔系啊 ，Michael 咁。一个情不自禁会同你有一个互动，虽然你唔系喺你身边，即系要有一个咁样嘅魔力至得，又或者一个魅力至得咯。 嗯，好似有个前辈同我讲咧，佢话其实咧，你如果吸唔住听众咧，其实佢哋好容易嘅啫，一只手指一个动作，咁就转咗台。同埋今次佢轉完台，佢仲翻唔翻嚟咧？所以我好同阿蛋所講，你到底用乜嘢魔力啦？用翻呢個字啊，點樣去吸引佢？唔好用嗰隻手指篤篤走你咧，係咪先？佢篤咁就去咗第二個台噶啦，好容易嘅啫。同埋佢未必會再翻嚟聽你，因為佢依個講嘢唔好笑嘅，或者唔好聽嘅咁樣。咁其實你用咩 magic？ 你即係你得把口啦，同埋當然啦，口之外仲有你腦袋啦、腦筋啦，點樣去用你嘅自己嘅 charm 咧，去令到佢會次次都聽。同埋次次都唔會篤走你咧，咁就要你自己去諗辦法啦。 所以我而家，譬如你啱啱揾我去做呢個訪問嘅之前，咁啊講咗一堆，或者俾啲問題我嘅時候，我自己都 so search 咗一次，我自己心靈問下自己，哇！如果我鄭丹瑞今日你啱啱出道，唔好話出道啦，你係年輕嘅，你而家原來你年輕，我而家六啊，你而家五十年啊嘛，你係五十年啊，我入出道五十年，年輕五十年，而家我聽到有個電台有個咁樣樣，我要點樣？我好想做啊，但系我系点做嘅咧？我做唔做到咧？ 系啊， 我做唔到啊！因为嗱，我解释就系原来当年我有一个好厉害嘅武器，你又有，我又有，大家都有。我好担心，我觉得而家嗰个武器已经大家利用唔到啊！ 删咗手 就系歌。 嗯， 我哋以前咩 DJ 啊嘛 ，ride on 嗰个 disc jockey 系 ride on 音乐啊嘛，系嘛？即系嗰阵时。我知道我播住呢首歌咧，啲听众就会留低喺度。我讲完一堆啊，都好似几有趣嘅说话之后，或者我哋一个互动啊，小神仙互动之后，我哋播呢首歌一定留喺度。因为你唔俾面我，你都俾面首歌。 嗯， 咁呢个系一个相辅相成。但系而家，咦，好似大家唔系好歌咯，系嘛？即系唔系好多歌咁吓，即系唔系唔好啊？系只不过系好似。实在系啊！ 我明明 讲啲喺音乐节目上嚟讲， 数量上啊，走红程度啊，感染力啊， 系啦， 都唔同咗。 咁于是你就仲要见真章， 系 靠你，即系于是靠你自己咯。你冇歌冇食去帮你咯。咁你讲啦，于是你就真系要靠你嘅内容啦。你有内容，你有我都有。你点样 present？ 而系啊，咦？大家都系讲嗰样嘢。喂，老实讲，而家到讲时事啊，大家都系讲嗰啲嘢噶啦， 都系讲新闻噶啦。 就系啦，咁大家我其实朝头早我几个台都个个都系睇报纸噶啦，系咪先？报纸头条讲咩咁啊，大家就跟住 follow up 落。 即系你未讲，可能我已经知道你想讲咩。不过你点样 present 佢咧？ 系啦，你点样可以令到我？诶，唔系话听听呢个先，呢、這个咦有啲嘢得意啲，唔好话有料到啊！佢唔敢讲，我唔敢讲，唔好讲有唔有料到，而系你点样将佢包装咧咁。 好难啊！ 喂，仲有一弹，其实头先你讲嘅样好好，就系话咧，以前咧我哋有好多丰富嘅歌啦吓，我哋嘅 database 啊、music library 啊咁样，好多歌，中文、英文，有一排兴啊日文啊，又咩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唔单止系少咗呢方面啊，即系仲有一样嘢，其实而家咧电台之外，电视都已经有少少唔系咁主流啦。而家啲后生仔，如果净系讲后生仔，好多时一部手提电话。佢打機又好，佢玩好多嗰啲網上嘅嘢又好，佢都唔再聽電台，即係可能以呢一樣更加會進一步搶走咗一啲嘅收聽嘅人啦，都更加難啦。 所以我其實我都調轉問咯，即係就係話，香港電台而家好想招募有一個我是 DJ， 其實你要佢哋嚟，你想佢哋做咩先？ 嗯，嗱，我唔代表電台啊，我代表我自己啫。我成日覺得。总会有一啲新嘅人、新嘅点子、新嘅作风灌注入一个固有已有嘅运作模式里面，就会变成一种新嘅化学作用嚟噶啦。即系好似做节目咁样，一个人做你几叻都好咧，哦，原来再加埋，譬如举例，你加埋叶康良咁样吓，加埋阿文俊咁样，咁又会其他嘅化学作用噶咯，有另外一个 talk show 噶咯，唔系话你唔好，而系话咧注咗啲新嘅入嚟咧，加埋好似一杯。茶加奶变奶茶，奶好饮啦，茶好饮啦，但加之后咧，奶茶又另外一样嘢又好饮噶喎，咁咯，所以我觉得而家我是 DJ 系希望有啲新嘅年青人啦，或者就算佢唔系年青人，佢有一定嘅年纪，但系佢啲新嘅思维加落去，总系好嘅，我觉得总系好嘅，我个人睇法啫。 我同意啦，同埋即系你inspire 我喺度，我谂翻起当年即系我嘅 mentor 吓，即系我有好多好彩，我喺两个电台我都有一个好好嘅 mentor。咁我好记得曾经我嘅 mentor 就有一日同我讲，我喺度，因为我一路翻紧学噶嘛，咁我又一路做紧功课，咁喺度做嘢咁。佢话喂，你星期六星期日去边噶？我好多 project 要做咗啦，你出去行下啊嘛。望呢个世界，唔好净系望住啲功课。你如果要做一个广播，你就要睇呢个世界，用你自己嘅眼去睇呢个世界。咁我话，我其实咧都系啱啱都未毕业，要边有咁多钱做呢个世界？得唔紧要？嗱，你如果话俾我听咩，你问我哋公司，我开翻数俾你。咁样、啊，即系佢希望你去睇世界。今日咧，即系譬如话我哋。是见到有好多是睇緊个世界，是用一个喺你嘅手机入面睇你嘅世界。咁、 啊、 於是我就会有一个挑战俾大家，如果你真係有兴趣做 DJ， 或者你首先放低你部手机、你去睇一个礼拜世界先。真係 open up your eyes， 去张开眼睛去睇世界先。唔好再喺嗰停留喺都唔係坐井观天嗰个世界。即係都唔仲细过口井，你个手机几大都係一个手机。即系嗰个唔系你嘅世界，唔系你应该去喺嗰度学到嘢同埋吸收到嘅世界。你真系要用你嘅眼，用你嘅感官，用你自己嘅脚行出去，去掂接触呢个世界。但好多年轻人就系、是、我好叻嘅，但你都倾偈嘅时候，你对眼都唔系望住我，你就系低头，你嘅信心，你做我哋呢一行冇信心，你不如唔好，即系唔使嚟噶啦。 系啊，冇错。 呢个信心就系，当我攞住个手机，我个信心就嚟。当我放低个手机，咁多人嘅，原来呢个世界有人噶咁。咁你基本上系会系要，即系呢个系我嘅，我自己睇翻嚟，可能啲老嘢咧，我哋啲老嘢睇呢个世界，即系我觉得，如果唔系你第日做节目，你永远就系困住喺嗰个小宇宙入。你唔会有大成就 嘅。一个 DJ 你觉得咩紧要呢？嗱，几样嘢啦，譬如话以前咧喺上一代咧，声音好重要啊，同埋某一种声音系特别吸到一啲嘅听众嘅，例如钟伟明先生啦吓，一啲比较厚啲啊、沉稳啲嘅声音啊，咁啊女性咧就亦都有好多好经典嘅，譬如尹芳玲啊吓，或者阿心梅啊、淑梅啊、阿 Blanche 啊咁样。其实你觉得声音紧要，定系嗰个人嘅 character 紧要，定系乜嘢咧？即系如果要做一个成功嘅 DJ， 你自己会点样去划分嗰个重要性啊？ 即系当然。是不同的阶段，即是在广播史上面不同的阶段，即是很久之前我们当然是喂广播嘛，当然要靓声要很靓的声音。咁然之后于是有一段时间就很靓的声音。然之后有一段时间就会是我会觉得哇很多 character 出来。 因为你唯有是用 character 你才可以留住人。即是举例阿葛咪就 系 咯， 系冇错。 即系如果你无端端行一个咁嘅人入嚟，你哇你把声你出翻去先啦，你咪嘈住好嘈啊！你可唔可以过去隔篱两间房啊？你叫佢倾偈。 系， 但系因为佢有个佢嘅 character， 佢用佢嗰个 character 同埋佢嘅声线，佢就参咗你。 系嘅， 系咪啊？即系所以即系一如果但系我话啊，如果阿葛好，佢生得逢时啊，唔系生不逢时啊。佢啱啱嗰段时间系大家系需要呢啲新嘅 energy。你话如果佢早卅年前咁呢啲一定即系，哎，排一队先啦，排一队先啦。咁所以我自己本人咧，我会觉得 character 系比紧要啲嘅。 系 咁，但系当然你千祈你唔知点解我可能我哋做 DJ 做得耐咧，好容易好怕啲人有懒音。 系冇错冇错。 你即系有懒音嘅，咁你嚟做 DJ 又似乎有少少问题嘅， 系冇错。 咁但系 OK 嘅，即系你话喂，咁我有 character， 喂，死人阿葛咪又系有 character， 又系，但系嗰阵时系好早嘅时候，佢好多懒音。 系啊。 但系你每日俾个 train， 哎，一年半载之后，咦，字正腔圆，即系呢个系可以改变到嘅。咁但系呢个就系你真系要改变咯，即系你一定要接受同埋要改变，你接受自己嘅懒音。一定要改进咯， 冇错，人都系要改进嘅。嗱，其实咧，我自己咧喺阿蛋，我唔知我对于佢嚟讲系点样嘅一个人，系懒啦、蠢啦、定系点样啦？但系我想讲，好多年之前咧，我啱啱二台嘅时候咧，嗱，当时佢已经做紧好多好受欢迎嘅节目啦，《小男人周记》啊，同埋同阿文俊地嗰个 talk show， 最紧要好玩， 系最好玩啦咁样。咁但我自己咧就一路试好多嘢咧，啊试嚟试去咧都好似唔系好得咁样，即系好似又唔系几好听，算啦，呢个唔使你做啦。又唔好得，都系唔好做呢个咁样。我其实我自己又都高呼过一个迷失期，我唔知道自己应该或者适合做啲乜嘢。其实你作为而家即系睇翻咧，你自己有冇试过嘅？即系你有冇试过迷失过，或者系感觉好似点解做极都冲唔到出去，攞唔到一个得到嘅认受性？你有冇试过噶？其实定系你成个即途都系好坦途咁样，哇！一出就好红啦，跟住砰砰声咧，有好多收获啦，咁样。 當然試過啦，即係我諗你都應該知道，我喺香港電台都做過通宵節目。通宵節目我係由朝頭早做九點到十一點嘅音樂蛋，喺嗰陣時香港電台第二台係燉落去做嘅。咁嗰陣時我嘅第一個諗法，當我收到呢個消息，我做咗大概好似三個月定唔知四個月到啫嘛。喂 ，DJ show 啫嘛。有咩咁难做呢？点解会我监制向嘉年话啊？你其实电台就唔知点样 combine 就将晨光第一线做多个钟啊，新歌做多个钟咁就唔使你啦咁。咁我当然后来我就知道呢一啲当然系官话啦。咁我嗰阵时系嬲嘅，我一过嚟俾个咁正嘅节目俾我做完，做咗三个月，突然赶走我。但系当我做咗夜晚节目之后，通宵节目。然之后我慢慢长大啦，成长嘅时候我就知道，佢哋留你已经系好锡你啦，郑丹瑞。如果我系当时郑丹瑞系一个高管理层，我炒咗你添啦，郑丹瑞。因为你真系做得差，嗱，点样做得差咧 ，Michael？ 呢个就系我头先讲 character 之外，你首先冇都冇啊，你做节目咪播歌播歌播歌啦，同埋你冇态度啊。 到底咩叫做态度？点先系正确态度？新闻台同你继续我哋嘅访问。 愉快声任天空任意飞，粤耳歌声挑选送赠你。无论远隔百万千里，心声都倚靠一起，紧贴与你去闯新世纪。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晨曦，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我是 DJ， 我哋有欧瑞强。 DJ 快乐播送给你。 时间十一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先听呢十一点半新闻报告。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联同澳门当局推出港澳通关互用二维码服务，由听日起，两地合资格居民可以透过各自的港澳通关二维码通关，无需要出示实体身份证。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可以利用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的二维码，使用澳门自助通道过关。澳门居民亦都可以用澳门一互通流动应用程式的通关码，使用香港医道自助办理出入境手续。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在发布会上说，新措施将会为使用自助过关服务的港澳居民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澳门身份证明局局长周伟莹说，新措施可以为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往来和澳门文旅会展等一家四产业发展创造便捷的通关条件。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土地修订条例草案，政府建议降低强拍申请门槛，楼龄达到50年或以上私人楼宇，门槛由现时的八成业权降到七成或者六成半，视乎楼龄组别和地区，并且精简强拍制度法律程序和加强支援受影响的小业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社会有共识要加快重建步伐，相信政府的建议和行政设施已经在不同政策考虑和小业主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对于有议员提出经济疲弱、楼市下行，希望政府减慢强迫的步伐，凌汉豪说，无论经济环境是怎样，当局都希望确保小业主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获得公平和合理的补偿。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日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获前总统特朗普挑选担任副手的俄亥俄州参议员曼斯正式接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79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44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3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33，升5仙；腾讯控股369.6，跌2.2；中海油21.45，升3毫；美团119.2，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3.55.6，跌2.8；阿里巴巴75.85，跌4.5；中移动76.15，升1.15；建设银行5.49，升3仙；恒生中国企业64.86，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6.4，瑞士法郎0.884，加元1.368，人民币7.257，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40243点，跌854点。港金报2296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67.39美元，卖出246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嚟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大榄上车。而葵涌兴盛路系有水管爆裂，近住棉纺会中学嘅路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黄大仙沙田坳道同埋竹园道有紧急维修，沙田坳道近住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以及竹园道近雅竹街去九龙塘方向临时封闭，车辆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沙田坳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梳士巴利道香格里拉酒店来回、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观塘方向。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话你知，哇，有积水、啊，同我清走佢啊！ 少少水，使唔使咁惊啊？ 我怕水啊！ 你唔行属火噶，所以怕水啊？ 我唔系怕水，而系怕蚊啊！因为蚊会喺水里面咧产卵，七日之后咧会孵化出更加多嘅蚊。要杜绝蚊患，就要至少每星期清积水一次。 放心，我有定期检查所有水渠，睇下有冇淤塞，亦都会清理盆栽、冷气机托盘嘅积水，同埋会将啲空嘅饭盒、汽水罐呢一类可以存水嘅垃圾放入有盖垃圾桶入面，避免蚊虫喺积水滋长。不过你咁怕蚊，最好着翻宽松浅色嘅长袖衫裤啦，同埋唔好用一啲有味嘅化妆品或者护肤品啊。有需要就用埋驱蚊剂啦。 放心，我会做足噶啦。不过有你喺身边咧，就更加放心啦。 因为你知我准备安装灭蚊灯同埋防蚊网啊。 呢个当然啦。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啲蚊咧，好似净系针你，唔针我、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莉， 二台话你知。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呢个我是 DJ 人物专访，我哋继续第二部分。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即系啱上岗时，朝头早起身九点钟，落去楼下整个三文治，整杯奶茶，攞两份报纸。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有帮蛋，送首歌先。播歌咪食嘢咯，食嘢拣下一首歌咯，下一首歌之后，哦天气报告，哎得啦，跟住第二首歌就系、是，好而家你哇好热啊，天气又话，好又播首歌咯，你做紧乜嘢咧？郑先生，即系当时就觉得我做咩你都要听噶啦，系嘛？我呢个时间咁黄金时间，我播咩歌你都要听，我讲咩你都要知， 而系我乜嘢都冇讲到啊嘛，我冇 present 到自己啊嘛， 即系冇内容啦，即系讲咗一扎嘢，但系原来嗰啲嘢其实系冇嘢嘅。 系啦，然后睇到报纸，今日咧有冇睇到啊？边个？咁你咪咁你睇报纸系你将一人哋嘅嘢拎出嚟，你喺边咧？ 都系复述紧一啲嘢，系咪？即系都系读咗一啲新闻就知。 咁所以嗰阵时系。虽然我已经有一个好好嘅 platform， 即系俾朝头早黄金时段俾你郑丹瑞，但你冇好好去做好佢 咯。呢个系后来先谂到嘅。 后来， 当时系当然一定会有啲唔开心嘅情绪啦。 系啦，都系嗰个好大嘅唔开心嘅情绪。但系真系俾人拱咗落去悬崖之后，执到本秘笈，喺倾谈浅唱不夜天系练成咗《小男人周记》嘅前身，即系啲剧场版啊。自己喺四个钟头。冇人听噶啦，冇人听咪自己做一下，试下呢样， 试下呢样嘅，系 啊，反而喺嗰度我试咗一啲，咦呢啲嘢正，呢啲系我吓，原来系乜嘢啱我咧 ，Michael， 我突然间喺嗰个时候，我嘅叮一声就系、是，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我嗰阵时除咗喺电台做咧，我其实喺丽的电视做紧编 辑，知，我有一次我净系去参观后，见到你喺度开会添啊，你哋咁噶嘛，有个白板，跟住咧就有啲四个五个麻甩佬就围埋，咁跟住阿蛋就话嗱，而家阿男主角就遇到女主角，吓跟住咩好啊？哦，咁有个举手，哎，不如咁啦，佢阿爸啱行过，即系咁噶嘛。 桥系咯，跟住脑震荡啊嘛， 系啊，脑震荡啊嘛， 即系 brainstorm 啊嘛。度嗰阵时，即系天蚕变啊，天龙诀啊， 都系咁样度出嚟噶嘛。 即系我喺度谂，我原来我唔系一个好嘅 DJ， 因为我咧，原来 DJ 啊最简单系夹歌啊嘛，我完全冇节奏嘅，但系我识写嘢，我喺嗰边写啲剧本，收视率好高噶、啊，咦？点解我唔将我识写嘢摆喺度？我试下搞啲剧场版。我以前僆仔嘅时候好中意听你我叔啊等等好多广播剧。点解我唔试下用我嘅方法去做咧？咁哦，误打误撞，我试咗我自己嘅优点出嚟。我缺点我好清楚啦，我唔识得做 live 嘅夹歌 music show， 唔识做咪录咯，讲晒先。我啲声音讲好，夹首歌落去录完放出嚟得啦啩，靓晒啦啩。然之后歌与歌之间，呢度咧我摆少少广播有啲爱情嘢，嗰度咧哇，即系哀怨前面再加首 Whitney Houston 嘅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点啊？ 正晒 啊，系咁样。然之后发觉我揾到自己， 嗯， 我揾到自己喺呢一个电台或者呢一个岗位上面我嘅长处， 嗯， 要揾嘅。 是啊，同埋未必揾到㗎。 未必揾到㗎、啊、但係要揾囉。 要揾㗎係啊。 即係你有你咪算囉。即係如果你揾唔到嘅，即係话呢样嘢唔啱你。 嗯。同埋呢配合返阿蛋呢，我想讲一样嘢就係、是、嗱电台有返叫黄金时间啦，头先你都讲啦，音乐蛋啦。咁嗱并无贬义啊，即係某啲时间呢可能喺主持人眼中呢係一啲小人听，甚至係真係好少。你会怀疑有冇人听噶？夜晚四点钟咁有时咧，可能主持人又会有少少轻视咗，或者觉得吓、啊、你用我做呢个时间唔系啩咁样。但各位朋友，如果你想做 DJ 嘅话，任何时间都系黄金时间，任何时间如果你俾心机做，都系可以红嘅。相反，如果嗰个黄金时间你好 hea 咧，其实俾到你咧嗰个节目都唔会红啊。呢个我自己嘅睇法，因为嗰阵时咧我自己，我头先同阿蛋讲啦，咁我都几有段时间好迷失啦咁样。好啦，咁啊嗰阵时咧，二台经常有啲开叫节目嘅 reshuffle meeting 啊，即系好啦，今次我哋转节目，阿何嘉丽你做咩啦？你做咩咧？咁我通常坐喺度咧听嘅啫，睇完晒之后开完咧，我都系执。一啲幕后可能跟阿蛋写少少资料，我帮你写过啦，写啲资料搜集啊，电影快讯啊，你做 research 啦，你写啦，咁冇份做嘅。直至有一次咧，哦，但系太早嘅一个时间，嗱，我觉得啫吓，我唔知系咪个个主持人咧就好似有少少咁早啊，唔好啦啩，咁就冇人举手。咁跟住佢就，梁国章，你星期六点钟得唔得啊？系得咁啊。我想讲乜嘢？有时你只要。任何时间你愿意去将自己最大嘅诚意，你都可以做到自己嘅成绩出嚟。咁后来做咗啲叫清晨快活人啦，同阿阿瑞，咁就叫做开始踏上一个叫做顺，即系坦途啲咯。之前系真系，但系我话俾你听咧，我当时系我完全唔知道点样去揾到自己。可以突围而出嘅路系好难嘅，即系新人佢自己佢冇经验啦，同埋我去学阿蛋。 我學阿蛋亦不如聽阿蛋，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如果我學人又唔得，我學阿哥，我學佢搞笑，我又冇佢咁得意嘅聲音，所以唔好嘅。即係第一唔好學人，第二你要自己試，好似阿蛋話齋，揾自己最擅長嘅嘢擺落去，未必一定得，但係起碼咧你試過，你知道邊樣嘢得，邊樣嘢唔得，你會慢慢再改進咯。唔知阿蛋同唔同意？ 即係你講一個，即係而家都叫做讀，我覺得好。我觉得好感恩同好奇怪，即系小神仙咁。小神仙系一个，其实点解会到今日大家都仲觉得哇？哎呀，就做翻小神仙啦，做翻小神仙。你大家要谂下，当年只不过系一个星期日嘅晏昼三点到四点。正如你话朝头早嗰啲节目太早冇人做，星期日嗰啲节目冇又系大家唔系好重视嘅，因为出晒街嘛。 系啊， 系嘛嗰阵时， 同埋好正路啊， 出晒街边有人听收音机嘅？ 系啊系啊， 喂。张文新话：俾个节目你同林珊珊何佳丽，佢哋两个啱啱新嚟嘅， 仲要新嚟添， 仲要新嚟嘅。你哋做啦咁，一个钟头做咩啊？三个人争住讲嘢播歌啊，系咪先？咁使咩三个人啫？播歌唔使三个人啦、啊。咁于是就整咗一个整咗三个小神仙嘅花啲花到星期日、星期六、星期日出嚟，一个礼拜一次嘅花啲花到星期日，做咗大概我谂半年到啫嘛。点解会？去到五十年之后 都仲记得， 大家都仲记得， 我系啊记得噶， 咁、啊、所以我就系话，即系中间当然就系入边嘅系乜嘢咧？有乜嘢啱先？我觉得啊做啱咗乜嘢先？哦，大家嘅 chemistry， 即系你同你当年嘅阿锐啊， 又或者三个寂寞的心， 三个寂寞的心啊，系嗰个化学作用，系咪上把下把玩到、啊？其实我哋识唔识噶？我哋唔识嘅。我哋唔知咩叫上把下把，总而言之个化学作用就系、是，阿蛋就永远虾佢两个嘅，咁啊好乞人憎嘅，但系嗰乞人真系好可爱嘅，啊佢哋两个咧成日抗拒嘅，但系又蠢喎咁，于是就起咗个化学作用啦。然之后一个好，我而家我谂翻转头系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是，你有一个 kind heart， 你有个善，你呢件事系一个好善良嘅意愿啊，你做呢个节目系好善良嘅，你叫人。慈善唱加班，扶阿婆过马路咧，咁就播唱首歌俾你听。跟住咧，有一啲好嗰件事听出嚟系 warm 嘅 ，warm 同埋嗰喺嗰个 moment 系冇。我成日教创作咧，我都攞呢个例子就系、是、人做我唔做，杀出条血路。当时个个都有播紧歌，郑丹瑞你凭咩？你已经渣啦，你 music sense 渣，节奏又渣，又夹唔到歌，你做咩要同邓海林同欧瑞强同佢哋去争呢个位啫？系嘛？好啦，我哋走去八卦嘢，或者你走去讲乐坛嘅嘢，你又唔够新歌熟梅讲，系咪？哦，但系有一样嘢可能我嘅强项，我识得写嘢，我识得综艺性咁，我喺嗰边电视台 train up， 我系做综艺 train up， 我写剧本噶嘛。好，全部写剧本出嚟，粒粒字都要跟我做嘅，但系用你嘅林珊珊、何嘉丽用你嘅 character 去演绎出嚟。哦，原来咁样样。咁我想我冇一样嘢系侥幸，冇一样嘢系，我靓仔，哦，咁我行入嚟就得，冇，系真系 trial and error。你头先话啊，试好多迷茫，你今日见到郑丹瑞有小男人小神仙啫，我唔讲俾你听，我自己衰过几多嘢咁解啫嘛，系嘛？实你拆到试沙煲，你试唔掂唔掂哦，冇咗，啊掂嘅咪掂咗咯，人哋只会记住你嘅掂， 系 咁。咁一定要你有得掂先得。如果你话啊，嘢嘢都唔掂，你自己 give up 嘅，咁咪 sorry 啦，系你自己 give up。 亦都有呢啲 case 嘅喎， 有 系啊，即系大家唔好即系谂住，哇喺好多啲广播明星，喂系好多人做完广播做唔到明星嘅，即系佢亦都有好多呢啲嘅名字，即系过去咗，系就忘记咗啦。咁我想问阿蛋啊，其实你觉得咧嗱，以前曾几何时咧？八九十年代咧，好多 DJ 啦，包括你阿哥啦，譬如话你啦，阿 Vivian 啦，阿 Chris 啦 ，Albert 啦，即系基本上佢哋跨媒体好多方面都有得发展。你觉得睇翻2024年，当而家大家咧，人人一个手机啦，咁多嘅电影平台，即系太多太多嘅娱乐嘅渠道咧，做 DJ 嘅前途你会点睇啊？仲能唔能够咧发光发热？哇！我一朝头早做节目，下昼咧电视台做主持人，夜晚咧我就走去剪彩，跟住咧做嗰个金牌司仪，等等等等。你觉得今日做 DJ 嗰个条路点行啊？ 我真系俾你问啊，呢个真系考起嘅，即系因为嗱时代唔同啊，基本上人人都可以自己 哦，系呢、這个都系 喺嗰啲诶 开过嗰啲 social media 你就可以做到啦，系咪、 啊？ 我基本上我都喺度谂紧做添，但系即系所以我点解要入嚟呢度？入嚟呢度个你要有一个 mission， 你对自己有一个使命先。个使命唔系我入嚟呢度跟住我就于是咧我就可以去做 赚好多钱啦， 系啦，我就可以去做劲歌金曲主持啦。于是我又可以去咧就系中年好声音咧，我又唔知点啦。跟住咧我又你唔可以谂咁样，你一定要我要做好我要做我是 DJ。我头先最早讲就系、是。你 respect 咗呢个 DJ 呢两个字先，你做你担唔担当得起你做 DJ？ 嗯， 你先至讲其他嘢。你担当唔起嘅，你做其他嘢都唔得。 嗯，冇错，同 啊，或者唔系，或者得，或者咁，于是你可以去到做咗司仪。 嗯， 但系唔系，即系 DJ 唔系我哋一个踏脚石嚟嘅。 唔好当系踏脚石。 你会见到啊，咁啊，你郑欣瑞，你咪又系咁啊？我唔系踏脚嘅老友，我当年系真系。我讲俾你听，我做一个小三个小神仙，我系晚晚做到三四点，一个钟头我系平日我系用三晚。你问林珊珊同嘉丽系，我哋因为要十一点钟等大家唔录嘢啦，吓啲阿哥阿姐录 有房啦， 有房我先录。一个钟头使唔使做咁多嘢？要，因为我如果我觉得我要做好呢件事，大家中意呢个就系我嘅使命，我做 DJ 嘅使命。冇你话啊啊！点解仲未有电话揾我去 TVB 签约嘅？咁啊，拜拜！即系嗰个、那个心态上， 是 我系好尊重我自己嘅呢份工作，嗯、我系好投入。系我当时系啊，我系其实白足咁多爪，我又喺度写紧电视台做紧、嗯、做紧编审啦，已经啊写。但系当我一行入嚟，我呢个广播香港电台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我系另外一个人，我就系一个 DJ、 嗯。 即系你先要 respect 咗自己。这个工作先，唔系呢个工作系，唉，我做到 DJ 咧，我就可以做到咩嘢 ？No， 嗯，同埋咧做 DJ 咧，真系唔系大家睇嗰三个钟头，佢当三个钟头之外，唔系净系呢三个钟头嘅 work 嘅，其实喺之前系做咗好多好多嘢，大家唔知道啦，但系又话唔到俾你听。不过你如果唔做之前嘅 preparation 咧，你呢三个钟可能就好空荡嘅啫，即系好似嗰阵时，如果你讲开三个节目的心咧，因为嗰阵时好多信，即系有成阿锦叔收双几两箱，咁点咧？我哋三点钟做节目，但系我哋朝头早十一点钟咧已经坐喺度开始拆信，因为你将啲信拆咗，你先可以拣咗先知道边封好笑唔好笑，拎去读，就唔系话净开做节目先至入嚟睇啲信，咁你死得噶啦。好啦，我是 DJ， 咁而家即係 launch 緊啦，咁啊啲阿蛋俾啲建议啦。新人第一，如果我要参加我是 DJ， 除咗一个思想上要作出准备啦，要 respect 呢一样嘢之外呢，有啲咩实际上嘅嘢你係可以教到佢哋？例如话我係咪由而家开始应该听多啲电台呢咁样啊，又或者由而家开始我咪应该听多啲歌呢，又或者由而家开始我咪应该留意多啲世界发生咩事呢，咁有冇啲咩咁样呢方面嘅准备你是可以 suggest 俾啲新人或者准备参加嘅人？ 即系如果我会咁样幻想咧，即系你话我一听到我是 DJ， 我想参加，咁当然你一定已经对于即系电台啊，经常会听到啊，你会有一啲嘅，总之有啲关系发生喺度，即系我成日听嘅，我中意边个嘅咁，或者我唔听呢啲嘅，点解你唔听？点解你会觉得嗰啲节目你唔冇兴趣？点解我中意听住阿梁继章？你总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答案。咁你就循住呢一个方向去揾自己。咦？咁即系我都几似呢一个方向嘅时候。咁、我系咪可以向住呢个方向去谂咧？因为坦白讲，其实就好空泛嘅，冇得教嘅。即系你行入嚟。 系嘅。 我其实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哋考 DJ 啊咁。我见到周慧敏就已经请佢啦，系咪先靓女啊嘛？其他嗰啲可以慢慢 train 噶嘛，系嘛？黄海芹一唱歌得啦，即系呢啲已经得，要做可以慢慢再 train， 再揾佢入边嘅入边佢啊，佢啱做咩嘢？咁而系你一定要你有一样你自己好 passionate 嘅嘢，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好 系你嘅， 好系你的。咁你将嗰样嘢尽情发挥出嚟。作为即系吓， 即電台嘅高層，佢哋即係身經百戰，即係閲人無數嘅時候，佢好簡單，佢好容易就會啊，你有啲嘢嘅，唔知係乜入咗嚟先，咁就睇你嘅做法啦，咁啫嘛。 你会唔会觉得咧入咗嚟之后咧，俾自己几耐嗱咧嗱，头先咪讲咧，有啲好似匆匆而过咁样做完之后，哎冇咩成绩又转咗行啦咁样。你如果你再 suggest 翻而家新人，你觉得起码睇三年、五年，定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啫，好似而家年轻人系比较心急嘅，即系会好想头先好似话斋，喂仲冇人嚟签我嘅，点解仲未有电视台揾我做？你会点睇咧？可能系一个好孤独嘅路嚟嘅。你会睇，起码要睇几多年先知自己其实喺呢一方面得唔得到一个叫做成绩出嚟。 我反而调转，阿台长阿 Michael， 你留唔留得住个僆仔啊？即系如果佢有，即系佢有啲料到啊，佢可能好快脆，又佢又 俾人叫咗噶啦。 佢可能都未展示佢已经去咗另外一样嘢。唔好意思啊 ，Michael， 我参加咗Loon Nine 啊 ，Loon Ten 啊，即系因为今日亦都有太多嘅机会，有机会嘅呢啲机会有好多其他唔同机构俾啦，又或者即系佢自己都可以喺佢嘅社交平台可以揾到呢个机会。咁所以其实呢个系双方嘅。我坦白讲，我唔认为有佢哋会等喺度喺你呢度磨两年三年呢、這个时间，因为世界亦都真系变化得太快。 冇错， 唔到我哋话喂你慢慢啦，你喺度即系成我嗰阵以前成日讲噶，你睇下黎耀祥做咗几多年，佢先要做视帝啊咁。但系我最后嗰一两年教训练班，我已经唔引用呢个 example， 因为冇啦嘛。 系， 即系而家系 都唔系咁噶啦， 唔系咁样噶啦，即系大家你唔好等两年啦，即系譬如有训练班，艺员训练班两年就走，要睇要问自己噶啦，要唔要离开或者去另外一个世界噶， 就唔会再喺度等啦，嘥时间噶啦， 冇噶啦，即系冇人会等你八年九年又俾一个柴狗你做啊，冇噶啦，猪八戒你做唔会噶啦， 世界唔同咗，但系好多嘅知识经验咧都系相同嘅，咁所以今日咧非常多谢郑丹瑞先生吓喺我哋我是 DJ， 咁啊希望每一位有梦嘅朋友们，即系又好想投身呢个行业嘅，谨记我哋今日分享嘅东西吓，咁 期待期待 加入我哋呢、這个好嘛，好多谢晒蛋， 拜拜。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抽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点解我讲乜嘢你都冇反应呢？ 从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追求的心愿，我深沉想悔恨，但我难照做。这是你爱的控诉，还是爱的罪头？但我始终感。 都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寻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但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 亦或后备啊？ 经典嘅呢首歌曲有蛋哥同埋何嘉丽嘅《无可奉告》，亦都去到中午12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啦，我是 DJ 人物专访，咁今日告一段落，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Hello， 我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嚟到我哋爱好系列啦。今日咧就是、一首同运动有关嘅歌曲。咁我自己咧，即系由细到大咧，同运动呢两个字咧，都几冇咩缘分嘅。咁啊，同我自己嘅性格啦、选择有关。虽然而家谂翻转头，都有啲后悔嘅。包括嗰阵时上体育堂咧，我系会坐埋一边睇书啦。咁老师系 OK 嘅，即系 中学定小学、啊？ 中学。 点解可以会咁样？ 中学咧嗰阵时有个阿钟 Sir 啊，钟 Sir 咧就佢首先上堂啦，咁啊头嗰十分钟咧就做嗰啲叫做热身运动嘅，要跟佢做嘅。咁嗰 part 就而家 compulsory 一定要做，做完之后可必自由活动。咁有啲人打乒乓波啦，篮球、足球，咁我就坐埋一边嘅啦。成个中学都系咁样。同埋我最后悔系咩咧？就系一次都冇参加过我哋嘅 sports day 啊，运动日。你哋有冇参加 過？加油啦！ 有，非常之积极添。 系啊， 我做啦啦队嘅嗰阵时候。 系咩？ 系啊，灰色灰色咁样啊嗰时候。 我嗰时咧， 我哋整啲 pom pom 噶。 啱啱初中咧，唔知就喺跑400，跑到我咧晕咁滞。 点解要报400咧？ 唔识 即系爆炸力，你又冇系嘛？你就谂住400 啦， 系啦，劲啲啦咁样。但系尾我发觉嘅就系跑最尾嗰啲咧。完成個賽事係會得到掌聲嘅，係 啊， 係 啊，真係、啊。 我以前中學咧有一個運動員，我覺得佢真係，其實佢只不過係想 show 佢自己嘅等大家可以俾啲掌聲佢嘅啫。 男同學 嚟嘅，永遠要跑步嘅話，佢一定係報好似你咁樣，係報400嘅，而且佢就係你見到佢嘅就係佢放慢嚟跑嘅。总之佢就系佢要爆尾， 即系鼓励佢去到尾。 唔系，而系嘅就系佢根本就系想咁样做，佢永远嘅都系爆尾。佢爆尾嘅时候嘅话咧，总之嘅就系人哋已经跑完啦，咁啊就剩翻佢咯。全个运动场就系得佢嘅咯噃。咁你冇理由唔鼓励佢噶嘛？第一年你应该觉得怎么好热血啊！ 人 哋佢完成咗， 人哋下一个 grade 嗰啲都准备好啦，你仲跑紧。 咁跟住佢就慢慢跑，慢慢跑，慢慢跑，咁样冲线嗰条，哇，好嘢，好嘢，好有体育精神啊！第二年又系咁，第三年又系咁，第四年又系咁，我觉得佢特登。 佢依家去咗边啊？佢做盛行啊！ 我冇兴趣知道佢喺边，几好嘢啊！ 好正 啊！我唔系同你斗快，系嘛？我而家同你讲嘅就系享受大家嘅掌声。 如果你唔跑咧，咁样冲400其实好辛苦。 OK 噶， 系啊，好辛苦，会呕嘅。我同佢咪呕咯。 系啊， 系啊。 其实讲到运动咧，唯一咧就系嚟到电台之后咧，有一样嘢咧又好似近翻啲。虽然我最后咧都系冇做到嘅。咁記得有一次咧，就有個老細問我啦，其實咧，不如派你去做廣播啊，咁樣嚇廣播，你哋有冇去睇過人哋點樣廣播噶？廣播我成日我細個咧，我阿爸好中意聽電台講足球講述，因為嗰時唔係咁多電視轉播咧，其實好多家庭咧就開住個收音機就係聽嘅啫。 係啊， 哇！但係咧嗰陣時我已經覺得哇，嗰啲廣播嗰啲真係好犀利，佢永遠將嗰個 人咧又要 認得啦，同埋咧佢識得去形容嗰樣嘢 啦， 你聽 嘅 啫嘛。你冇得睇，你冇得睇噶嘛？靠佢講，佢可以將個緊張嘅氣氛帶到屋企人，淨係聽佢講已經覺得好緊張。 係咪咩波都係講嘅咋？即係比如排球咁，係咪有講噶？講噶？ 我 淨係足球嘅咋？ 足球啊？ 我就係問噶。 我唔知啊。 係啊，係咪噶？ 足球就當 真係好似係。70年代我好中意听足球噶，未有 足球系， 你个位听好紧张， 好紧张啊， 好犀利， 南华对精工啊， 即系佢哋广播嗰啲人好犀利，同埋咧好用气啊，佢哋咧系。

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哇！淨係為咗一次咁樣嘅機會㗎，實在係非常之難得嘅。 係喎，你錯過一年， 係啊，第二四年 錯咗 啲屆， 同埋一個運動員唔可以參加好多屆㗎啫， 最多三屆， 係啊， 三寫十二啦，已經十二年啦。 冇錯，咁所以就係啦，以前咧對於奧運會咧又冇話有呢一種咁熱切嘅期待嘅，但係而家人大咗咧，又或者就係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嘅話，真係得到啲好好嘅成績咧。我記得嘅就係舊年咧，我大家一齊睇，你仲記唔記得？ 記得喺上面辦公室。 係啊，睇游水啦，電擊啦，係一齊嗌啦。原來係有一種嘅就係種熱血咧，係淨係得運動嘅項目先至能夠俾到你嘅。咁所以咧喺今年嘅巴黎奧運咧，我諗相信咧嗱，我亦都見到，因為就係有呢個時差。如果係有好多啲好精彩嘅賽事，應該係半夜大家先可以睇到 嘅。凌晨添啊，係啊， 所以我諗相信嚟緊會有啲擔心啊。 紅貓多咗。 當然早嗰輪嘅話，你都會見到大家會睇唔同類型嗰啲足球賽事嘅話，都會有好多紅貓啦，係嘛，即係周圍走啦，好似喪屍咁樣啦。咁但係嚟緊嘅話，我諗相信我啲會加入佢哋嘅行列嘅。咁所以今日咧，我想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話，唔係話因為佢嘅歌曲個 beat 令到我會想即係做運動或者係乜嘢，而係奧運會呢一種咁樣嘅就運動嘅精神。而家已經降臨喺我嘅心上啦，能夠感受到呢一樣嘢嘅話，同埋法國係一個即係咁浪漫同埋係咁正嘅一個地方嘅話，所以我要揀嚟嘅就係呢一首嘅歌曲《玫瑰人生》（Love and Rose）， 係唯一一首我覺得我熟悉嘅巴黎嘅歌曲。送俾大家嘅有 Edith Piaf 離題。 Voilà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lui pour moi, moi pour lui dans la vie. Il me l'a dit, l'a juré pour la vie. Et dès que je l'appelleDes nuits d'amour à plus finir, un grand bonheur qui prend sa place, des ennuis, des chagrins s'effacent, heureux, heureux, sans mourir.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toi pour moi, moi pour toi dans la vie. Tu me l'as dit, pas juré. 法国嘅风情，仿如在歌曲之中渗透出嚟。 有呢一首《Love You and Rose》， 用呢一首嘅歌曲嘅话，亦都为我哋嘅香港队嘅每一位嘅运动员打气。 加油！ 离题。 唔係啊！我諗起劍擊啊、游水啊， 唔 係大家都好有期待 啊！你一定睇啊！ 冇錯啊！你哋頭先嗰兩個主題咧，都令我諗起好多回憶啊！ 係 2008年北京奧運咧，咁就。 咩啊？ 福 福蛙， 我问你有冇买嘛？我有啊， 我有， 嗰年去咗北京，咁但系冇飞啊，真系冇办法啦。咁啊，去感受下。 喂，人一世买一世吓，我觉得真系应该要入场睇。 专登系 为 咗呢件事去睇， 因 为 嗰时喺国内做嘢，咁啊公司有啲系北京嘅。 你冇理由冇噶， 冇真系冇啊， 系 咩？因为太爆啦，系啊，咁冇算咯，系啊。咁另一样嘢咧就啊。頭先啊， 江波 咪咪佢話啊李克勤，我諗起佢咧，佢踢波嘅， 係啊， 佢有個花名，你知唔知 啊？好啊，你咁講，你笑住嚟講， 係一個字嘅，做家禽嚟， 打鼓。谂下先，同佢个名有冇关噶？ 冇， 定系同佢踢波啲技术有关？咁我应该知道。 你知啊，我哋系即系兄弟学校嘛。 系啊， 有 乜所谓嗬？ 系啊， 即系喺中学嘅时候，佢系俾人咁样笑嘅。 系啊， 你仲笑紧？ 有真系好衰啊！但系冇办法，因为你男人咧落到足球场咧就好男人嘅，即系你可以蒙爆晒。 冇错， 一定要 系啊，成地都系。 即系个都觉得自己好波， 我都觉得系。其实足球真 系 好 男 人 嘅， 系 好男人嘅，即系嗰阵味咧，好好笑。咁 言下之意，即系你同佢对弈过咧，即系一齐参与过。 我冇， 你冇，就 系 听人讲 啫。 我睇啊，因为有一年就毕业唔知几多年啦，咁有一场足球比赛， 对咩啊？ 我哋九龙对佢香港，咁其实好大家都好紧张， 好大件事噶， 好大件事嘅，即系要砌低佢，同埋因为嗰时系李先生有啲知名度啊嘛。你越嚟有知名度咧，就越麻烦， 大家就抹住你， 冇错， 死啦， 系啊， 佢系香港嗰边噶嘛，香港嗰边噶嘛， 佢系啊，佢系你学校嘅，香港嗰边噶，咁但系我哋九龙都有噶， 嗯， 都有，你知 有代表， 有啊， 识唔识噶？ 识，你知唔知阿葛系我哋？ 系咩？ 系啊，佢低我一年噶， 哦， 系啊，好好笑， 收尾点咧嗰场？ 你谂下， 两个名人， 即系落咗场会好紧张噶嘛，大家都要赢噶嘛，同埋咧，因为周遭唔知点解咧，好多啲粉丝嚟咗啊，就捧即系佢哋场啊，大家都想睇下佢哋几英姿啊嘛，即 系 佢哋拍戏啊、唱歌，大家见到。 有个问题想问阿郭，有冇花名？有嘅，我听闻。 有， 我知 道，系啊，但你谂下，好笑啊！佢两个识噶嘛，即系嗰个娱乐圈实识噶嘛，咁、啊、但系落到场咧，就各为其主噶啦， 冇错， 系结果那个场波咧，好好笑，个比数好大，个比数好大，咁但系咧有啲人咧就踢一阵咧就已经冇气 比数好大， 系啊， 6-0啊！ 望前望后退，人人莫愁望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降低强制拍卖申请门槛的条例草案，楼龄达5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门槛由现在的80%业权降低到70%或者65.5%，视乎楼龄组别和地区。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楼宇急速老化的问题刻不容缓，对于部分日久失修的老旧宅楼宇，重建更加符合经济效益。政府批准放宽西九文化区的加强财务安排，允许出售住宅发展项目。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未来一段时间要到城规会提交规划申请，亦都要进行地库挖掘工程，预计住宅项目几年之后先推出，预计分2-3批出售，不一定要10年内全数出售所有住宅单位。他说，由于已经解决资金流问题，不会减少博物馆开放时间，至于门票售价就会每年检讨，适当时候公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截至今年3月，现金结余净额是52亿，预计明年年中用尽。冯晴淑仪说，短期内会透过银行贷款发债来融资，亦都会多管齐下开源，包括开发西九场地的命名权等。距离巴黎奥运开幕不够10日，巴黎市长伊达尔戈联同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在距离圣母院不远的塞纳河段游水，向外界展示河水净化成效，回应外界对塞纳河水质的质疑。伊达尔戈说，奥运是塞纳河净化工程的加速器，奥运过后民众可以继续在塞纳河游水，清洁的河水亦都保护了海洋，造福后代。今届奥运的开幕式，3项铁人游泳和马拉松游泳赛事都会在塞纳河举行。巴黎市政府在上个月公布的水质检测报告显示，塞纳河的大肠杆菌含量超标，不适宜游水。直至今个月初，检测显示塞纳河奥运游泳赛段的大肠杆菌在连续多日晴朗天气之后，已经降至符合世界泳联要求的比赛标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76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46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13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35元，升7仙；腾讯控股369.8元，跌2元；中海油21.4元，升2.5元；美团119.5元，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3.58元，跌2.6仙；�阿里巴巴75.8元，跌5毫；中移动76.05元，升1.05元；建设银行5.47元，升1仙。恒生中国企业64.84元，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56.38，瑞士法郎0.884，加元1.368，人民币7.257，英镑对美元1.301，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7。 日经平均指数报40282点，跌815点，港金报2296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67.27美元，卖出246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拔河又点只系斗大力咁简单？一班唔怕辛苦、勇于坚持嘅青年，得到比胜利更可贵嘅友情、梦想同人生。陈正可、易大千、殷小天，力拔山河。国剧830，不就是拔河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扬州炒饭、瑞士鸡翼、星洲炒 饭。健威，你喺度数咩啊？ 阿 Lu， 冇啊，我数紧有啲咩食物系有地方名开头啫。 哇，咁有好多，我问你啦，法兰西多士系咪嚟自法兰西啊？ 唔 使嘢啦，听实呢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你就知啦。 老豆啊，你头先许咗个咩愿啊？ 我个愿望已经达成咗啦。 吓，许愿唔系应该许一啲未达到嘅愿望咩？ 因为我个愿望就系你哋可以继续做个正直嘅人咯。 哦，因为我哋由细到大都系正直嘅人啊嘛。 我咪就系咁嘅意思咯。 听食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年安康，大城市小故事， 更多好家风嘅故事喺晒呢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12:38，而家我哋今日咧个程序调一调啦，因为多听 Eric 咧啱啱做紧少少嘢，我哋而家翻嚟继续，而家先听《职安剧》。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肥强，你嗌得咁凄厉嘅话，系咪就嚟断气啊 ？Sarah 姑妈，我唔系断气啊，我系就嚟断电啊！我个电话咧得翻一滴电啊，快啲帮我插电啦、啊，唔该。 我呢一度冇可以移除嗰只插电器、啊，净系得眼前呢一个入场式嘅 USB 电掣。不过咁啱寻晚啊，发现坏咗，我已经打咗电话咧，俾街口嗰间水电工程公司，叫佢尽快安排个电工嚟帮我修理噶啦。 咁点算啊？我等紧个金主打电话俾我啊，佢话有好嘢我啊，我部手机唔可以冇电噶，快啲帮我谂谂啦，小林姑妈。 啊，谂有办法噶，你望住我。 忙紧，有咩用？ 梗系有用啦！我后生嗰阵时啊，你知嘛？我爱好叫做生电王啊，我对电眼啊笑咩啊，放尽唔少嘅生电啊，都电亲过好多人啊！ 哎呀 ，Sarah 姑妈，你讲紧40年前嘅嘢，你都跌晒镬啦！话时话啊，姑妈，你个 USB 电掣系咪真系坏噶？不如等我试下先。 Stop， 停止啊！肥强，你唔好乱嚟啊！如果你冇电工牌，你系唔合资格进行电力工作噶。 Hannah， 我都是一时情急口快快才乱讲啫。我收回刚才的说话吞返，我梗是知我不合资格去收你电掣啦。 嗱，由呢一分钟开始，无论你知又好，唔知又好，我都语重心长提醒你，有关电力工作安全嘅事宜，唔适当使用电力、不良嘅电力装置或者损坏咗嘅电器，可以构成触电、火警同埋爆炸嘅意外。除咗危及使用电力嘅人，包括工人之外，亦都可能导致其他人受伤甚至死亡噶。 系啊，我仲知道啊，触电意外亦都可能令到工人从梯子，仲有就系棚架或其他嘅工作平台堕下噶。 Hanna， 斯罗姑妈，我其实都知道后果真系可以好严重，不过只要小心地使用同埋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大部分涉及电力的意外应该可以避免的，啱唔啱啊？ 虽然大部分的意外都可以避免，但是都不能够忽视相关的工作环境风险，例如在潮湿的环境之下，没有适当绝缘和保护的电力器具，就是很容易漏电的，形成一个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以致附近的金属构筑物器具亦都可能带电。在狭窄而且有满布没有接地金属部件的地方，例如假天花、金属槽、钢架结构，即是工字廊或者是船舱内，都容易有触电的风险的。 Sarah， 你说得啱啊，减低电力工作风险的方法其中一样是要确保电力装置安全，固定电力系统的安装和维修必须是要由合资格的人士，例如注册电业承办商、工程人员去处理的。 肥强，你听到未啊？你冇资格啊。 哎，知啦知啦，其实我都知道咧，电力装置同埋系统咧，仲需要符合法例嘅要求同埋有关嘅标准，并且咧定期维修同埋保养，以测安全。Sarah 姑妈，你呢个万能梳咧，好似插咗太多嘢咯，等我掹晒啲插梳先。 肥强，你仲好讲，你上次打完机啊，搞到我啲插梳乱晒啊，你掹咗个风扇啊，咪热死我咯。 Sarah， 热少少啫，仲可以忍一忍。如果电插座嘅状况乱七八糟，就唔好忍啦，要即刻处理。例如每一个插座尽量只系使用一个插头。如果使用适配接头，俗称万能梳嘅时候，就要避免太多电器共用一个插座电路，以免电路负荷过重造成火灾。 肥强，咁你掹咗个风扇，然后顺手开埋个冷气，咪热死我啊！ 肥强，等我考下你。如果你身为雇主，为了顾及工友的安全，在提供安全合适的电力器具和安全装置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呢？ 嘿嘿，你考我不到的，我随口都讲到一两个例子出来。我会提供并且确保工友使用适当的连接插头或电线连接器去接驳电线，而电力器具或所有设备需要有良好的接地地线或具备双重绝缘的构造，以防止触电。 仲有啊，肥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例如潮湿的工作场所，应该尽量选用气动、油压或者是手动工具，避免在有危险的工作场所之内使用电动工具，除非这些工具是特别为了那些特殊工作环境而设计。 知啦，姑妈，我还会要求所有插座线路必须装有电流式漏电断路器，即是俗称的水器仔，以防止对地漏电。而电流式漏电断路器的启动电流值应该是30毫安培 mA 或以下。 你们都讲得很啱啊，不过只是提供安全适合的电力器具和安全装置都是不够的。为了确保电力工作安全，所有电力设备和装置应该由合资格的人士定期检查、测试、维修和保养，以免发生危险。根据由机电工程署执行的电力条例，固定电力装置的安装、维修、保养、更改、添加、测试、检查等，是必须由注册电业工程人员进行。 仲有啊，喺工作嘅时候使用电力器具嘅雇员，应该要向雇主报告任何损坏或者系故障情况。如果怀疑电力器具发生咗故障，就应该要立即停止使用，并且挂上不得使用嘅警告牌，留待合资格人士检查同埋修理啊！ 电力工作安全真系一啲都唔可以松懈嘅。喺2023年，劳工处曾经为三宗工人进行电力工作嘅时候怀疑触电死亡嘅意外，发出咗三次职安警示，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尤其系而家用手机 apps 就可以方便睇到噶啦。 Hanna， 你呢个咩 apps 嚟噶？ 肥强，这个就是劳工处全新设计的职安健2.0， 流动应用程式，旨在提供最新的职业安全和健康资讯。在优化了的用户界面上增加了多项的新功能，包括以下内容：文字和动画的职安警示、网上职安健投诉表格、职安健训练、系统性的安全警示、飲食業安全動畫同埋重要嘅公告，勞工處嘅網頁有相關嘅二維碼，你仲唔快啲下載掃描職安健 2.0 流動應用程式？ 哈娜，你估肥強佢唔想快啲下載咩？佢部電話啊得翻啊一滴電咋？ 哎呀，四華姑媽，俾你講一講，我連嗰滴電都用完啦。 啱啦，你留喺度啊，等電工過嚟修理電掣，整完嘅話咧，你咪去插電咯。哈娜，我哋去飲茶啦。 好啊，我快啲去攞位先。 嚇，又唔怨我？ 用安全多一分，随时挽回你一生。我是 Hannah 谷子乔。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是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是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我最的雇员 之乔呢首晚年啊，做十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听银凤 show 快活人。 做只猫，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喂，你 哋 好啊，好 miss 你啊， 我 miss 你啊， 咩话？咩话？你 咩？好 miss 我哋啊， 系咩？ 你开心啦，上个礼拜去咗泰国。 我其实我同啲姑娘讲，基本上唔系旅行嚟噶，带咗个五岁细蚊仔去，系翻到嚟香港，阿女瞓觉，九点半开始就有五个钟头旅行啦。 都是啊，咁你都是离开过香港啊， 系 咪？系咯，唞完翻嚟嘅就今日咧，系啦，我哋有另外一个话题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噃。 嗯，就系我哋今日讲下少少新闻啦，即系啊，土耳其咧就最近诶啱啱过咗一个立咗个 新例 咧，就讲话啲狗仔就即系佢因为嗰度好多野狗嘅，咁咧就其实同好多国家都一样嘅，嗰度有少少特别嘅，不过同香港有啲唔同嘅，就好多野狗咁就变咗佢哋想佢本身咧佢立例咧就想冚唪唥啲动物咧捉咗入去就基本上人道毀滅。 哎呀！ 如果你養唔到三四隻就人道毀滅。 哇！ 係啦，咁樣就 但同埋都因為佢嗰個數量都幾大喎，講緊全國喎，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都幾佢懷疑即係。佢估計，我諗呢啲都係估計嘅啫，大約有400万隻狗喺街邊。 哇！ 但係佢就算咧，佢有人收養，都收養唔到咁多，一定係咪先？即係話其實呢一個行動，如果真係做嘅話，一定有大量嘅要被人道毀滅啦，係嘛？ 其實咧好得意嘅，即係捉啲野狗咧去人道毀滅咧。其實是 proven to 唔 work 嘅，因為你捉唔到400万隻狗嘅， 啱 咁啲狗咧一邊一隻生五隻啦，當好嘛，咁就基本上一年可以生兩次啦，可能，咁就基本上就眨隻眼就有翻400万隻狗噶啦，所以個狗嗰個 population 咧係 limited by 嗰啲狗有幾多嘢食嘅啫，係啦，所以冇咁好明顯嘅，繼續有人住有垃圾咁有嘢食噶啦，所以唔係好咁好明顯就有一個大嘅反應啦，社會有個大反應。咁而家就佢立例嘅，即係減低咗，佢就而家就變捉佢嚟閹，咁呢個就 work 嘅。 嗯， 係啦，即 係 係啦，短期因為只閹嘅狗會同未閹嘅狗競爭，咁就會減低嘢食咯。減低嘢食就頭先講嗰啲嘢就少啲咯。係第二樣嘢咧就係就咁啊，同埋加埋佢就寫到明，如果只狗係有惡啊，有可能有瘋狗症啊，同埋冇可能領養咧，就會人道毀滅。咁呢啲都可以考啊，合理啲啦。咁就話不過嗰度又同香港有啲唔同嘅，就佢嗰度街邊真係有瘋狗症嘅。咁就變咗就好明顯，唔似香港咁我哋其實祖國我哋都有瘋狗症嘅，不過就香港好明顯做好瘋狗症預防啊，所以香港40几50年未見過噶啦，起碼都，所以咧就變咗香港呢個危險少啲，同埋嗰度有啲好多新聞就話依狗基本上係羣住去追人咬人嘅， 好驚咯！ 咁由細蚊仔又成有啲恐怖啦，所以有少少唔同啦。咁啊嗱，咁啊講完啲咁嚴重嘅嘢咧，就嚟講下嗱，你知道最近香港有啲嚇嚴重係啦，係啦，咁樣就佢你知香港又嚟緊又有可能有 熊貓啊，所以你今日想問一啲熊貓嘅 quiz 係咪啊？ 哎呀，好開心啊！ 係啊， 我中意熊貓，好可愛熊貓。 係啊，係咁食 噶。 係啊，熊貓好得意，不過有熊貓都有啲 controversy 嘅，因為其實佢哋一個需要，因為好 attractive 啦，我哋。即係不過所以變咗係一種大動物啦，又得意啦，變咗我哋要擺好多資源去救佢哋嘅，係 嘅， 係嗰啲資源係我諗種種動物都一樣咁緊要，佢得唔得意都唔緊要，即係啲小蟲仔其實都一樣咁緊要，可能仲緊要啲 就在生態嚟講嘅話嚇，係 啦，所以都 controversial 嘅，不過事實上佢哋好得意，咁我哋今日講下，我哋試下你哋嘅知識啦。 好啊， 咁我哋嗱，咁我嗰啲熊貓咧就你哋有冇啲你知道啲熊貓嘅特點？ 有冇咩特別嘢？有冇咩聽？有啲特別嘢你聽過？ 聽過， 好難受人咯。 係啊， 好難受人。 所以係啊，所以好難得噶。佢如果能夠有一隻即係熊貓仔， 你知唔知點解好難受人咧？ 因為佢哋有 期比較短， 好短啊， 咁短嘅係啦， 好難咯。 佢一年三日嘅咋？ 係啊， 係啊，錯過咗就冇啦。同埋佢哋都唔係嚇。 系啦， 另外咧，多啲 Eric， 我想求证下，系咪佢个黑眼圈系有用噶？因为惊嗰啲太阳残真佢，系咪咁啊？我唔记得系咪？ 好似系，好似系，好似话系诶，少啲机会晒窿，因为佢嗰度佢喺嗰度住， 太阳反射啊嘛。 系啦系啦，佢容易太阳即系直成 sunburn 咁样。 嗯 系啦，你知唔知啊？你知道人系唯一种动物系有手指公噶啦。 嗯， 咁样就原来咧，佢哋都有手指公噶。 唔知 喎，系啊，系假嘅。不过我哋叫佢系一个假手指公嚟嘅。咁呢？佢嗰啲手指公系帮佢夹住个树好大力咁样啦。咁样就唔似。你可以話一個熊掌，你可以幻想係向直噶嘛，全部都咁啊，唔可以用。咁佢有個假手指公，假手指公咧點係假咧？係因為佢冇節位嘅，即係其他佢啲手指有節嘅，好似我哋有幾節啦。佢嗰個係冇節嘅，係啦，所以唔係真嘅。不過就 即冇用嘅，其實 係 嘛？ 係咪有用？不過唔係係啦，係攞嚟夾住嗰啲樹嘅啫，係啦。同埋你知唔知道？嗱，你估下佢哋一日嗱，咁佢哋大家都知道佢哋由朝到晚食嘢噶啦， 不停咁食啊， 系啦，因為佢每日要食大約冇誇張啊，大約 15% of 自己嘅體重嘅， 係噶， 哇， 一日十點即係一日食10至16個鐘頭嘅， 嗱， 咁樣你估下佢幾多次便便啊？一日 每日去幾多次便便啊？ 食咁多嘅屙多噶啦，係嘛？ 嚇！你會話 一次、 兩次、 兩次。 三次 人都可能多啲， 佢問得嘅話應該係多嘅， 十次十次， 一百次多過一百次， 多過一百次，咪即係嗰頭食嗰頭咁咧？ 係啊，唔係佢屙嗰啲可能係前三次食嗰啲。 因 為佢好纖維好足嘅，食嗰啲嘢就食纖維， 咁咪好忙咯，一百次喎。 我諗佢唔會真係踎嘅。 佢行硬下都去啦， 系啦系啦 系啊！咁我明點解發情期咁短啊？ 冇時間， 咪咯係啦，一係食一係屙，咁邊有心情？ 仲要瞓咧？ 係啊， 係啊，冇心情啊，唔好搞啦！ 冇心情， 唔好搞。 其實嗰啲粥係好難消化嘅， 係啊， 高纖維都好難， 高纖維淨係得纖維。 同埋最緊要係咩咧？唔似只牛咧，牛嗰啲胃咧有四個胃咁樣，佢咁佢啲胃咧係有一個大胃咧係攞嚟用啲細菌去解溶嗰啲草啦， 幫助消化 係啦，幫助消化啦。咁佢咪唔止啊？佢係有另外個胃咧係幫佢掠翻上嚟喺個口再 食過啊嘛，係啊係啊，反錯啊嘛。 佢哋熊貓嗰啲個胃咧係完全消裂嘅，嗱白兔都唔係咁喎，白兔咧。佢係好得意嘅，佢都會食翻自己。你知白兔食翻自己便便噶嘛？ 係啊， 因為咧佢嗰個 啲便便裏面仲有啲嘢未消化噶嘛。 混養嘢嗰個胃咧就唔係喺前邊，就喺個盲腸嗰度，所以咧去到尾先至會混養消化啲草，所以佢要食翻先吸收到營養啦。不過只熊貓咧係似只貓嘅。好似叫人咁樣嘅，個胃係好簡單嘅啫，所以基本上咧係噗一聲就出咗去噶啦，所以基本上咧佢要食好 filter 好多嘢，好多粥先至有營養咯。 係啊，豬啊，你成日見到佢任何時間佢都係嚼緊嘢㗎，好忙㗎。 係咯，咁真係我完全明白啦。 同埋你哋冇你冇見過，因為佢嗱你 嗱 我有依你見嗰啲熊貓，你話黑色眼啊，黑色眼又黑色 圈 佢有黑眼圈咁樣啦，我問你啦，佢個眼瞳孔咧係咩形狀咧？ 三角 係啦，唯有估呢啲啦，六角形咯， 長方形、 雪花形 嗰啲， 唔係啊，羊咪咯， 係啊， 羊咪三角咯，係咪啊？瞳孔啊嘛， 係啊，好怪㗎， 好奇怪 啊！係啊，佢哋嗰個係好似貓咁㗎，係直嘅。 直嘅， 啊直噶，咁系咪好似猫咁样？如果佢见到光嘅话，就会放大啊？暗嘅时候就会放大。 点解啦？讲真嗰句，佢就猫就系啦，佢哋嗰个就唔似其他熊人唔系咁样嘅，系佢哋先咁样嘅。 嗯， 所以同埋佢哋你听过佢哋生 B B 嗰时咧，佢哋会嗰啲 B B 仔好似袋鼠咁样咧，系细细条嘅啫， 好细只，有时会自己砸死佢噶，佢唔知。 佢点解自己杀死佢咧？ 佢唔知咯，因為個螺友 係呢啲佢哋懷疑咧，就多啲係因為喺個嗰啲即係人養嗰啲唔識。

東歐放低個手機，你咁多人嘅，原來呢個世界有人㗎咁。咁你基本上係會係要，即係呢個係我嘅，我自己睇翻嚟，可能啲老嘢咧，我哋啲老嘢睇呢個世界，即係我覺得，如果唔係你第日做節目，你永遠就係困住喺嗰個小宇宙入。你唔會有大成就 嘅。一個 DJ 你覺得咩緊要呢？嗱，幾樣嘢啦，譬如話以前咧喺上一代咧，聲音好重要嚇，同埋某一種聲音係特別吸到一啲嘅聽眾嘅，例如鍾偉明先生啦嚇，一啲比較厚啲啊、沉穩啲嘅聲音啊。咁啊，女性咧就亦都有好多好經典嘅，譬如尹芳玲啊嚇，或者阿心梅啊、淑梅啊、阿 Blanche 啊咁樣。其實你覺得聲音緊要，定係嗰個人嘅 character 緊要，定係乜嘢咧？即係如果要做一個成功嘅 DJ， 你自己會點樣去劃分嗰個重要性啊？ 即當然。是不同的階段，即是在廣播史上面不同的階段，即是很久之前我們當然是喂廣播嘛，當然要靚聲，要很靚的聲音，然後於是有一段時間就很靚的聲音，然後有一段時間就會是我會覺得哇很多 character 出來，因為你唯有是用 character 你才可以留住人，即是舉例阿葛咪就係咯，係 冇錯。 即係如果你無端端行一個咁嘅人入嚟，你哇你把聲你出翻去先啦，你冇啲嘈住好嘈啊！你可唔可以過去隔離兩間房啊？你叫佢傾偈。但係因為佢有佢嘅 character， 佢用佢嗰個 character 同埋佢嘅聲線，佢就參咗你。 係嘅， 係咪啊？即係所以即係一如果但係我話啊，如果阿葛好佢生得逢時啊，唔係生不逢時啊，佢啱啱嗰段時間係大家係需要呢啲新嘅 energy。你話如果佢早三十年前咁呢啲一定即係哎排下隊先啦，排下隊先啦。咁所以我自己本人咧，我會覺得 character 係比緊要啲嘅。咁但係當然你千祈你唔知點解我可能我哋做 DJ 做得耐咧，好容易好怕啲人有懶音。 係冇錯冇錯。 你即係有懶音嘅，咁你嚟做 DJ 又似乎有少少問題嘅， 係冇錯。 咁但係 OK 嘅，即係你話喂，咁我有 character， 咪死人啊！葛咪又係有 character， 又係，但係嗰陣時係好早嘅時候，佢好多懶音。 係啊，係啊。 但係你每日俾佢 train， 哎，一年半載之後，咦，字正腔圓，即係呢個係可以改變到嘅。咁但係呢個就係你真係要改變咯，即係你一定要接受同埋要改變，你接受自己嘅懶音。一定要改進咯， 冇錯，人都係要改進嘅。嗱，其實咧，我自己咧喺阿蛋，我唔知道我對於佢嚟講係點樣嘅一個人，係懶啦、啊、蠢啦、啊，定係點樣啦？但係我想講，好多年之前咧，我啱啱二台嘅時候咧，嗱，當時佢已經做緊好多好受歡迎嘅節目啦，《小男人周記》啊，同埋同阿文俊地嗰個 talk show 最緊要好玩， 係最好玩啦咁樣。咁但我自己咧就一路試好多嘢咧，啊試嚟試去咧都好似唔係好得咁樣，即係好似又唔係幾好聽喎，算啦，呢個唔使你做啦。又唔好得，都系唔好做呢、這个咁样。我其实我自己又都 go through 过一个迷失期，我唔知道自己应该或者适合做啲乜嘢。其实你作为而家即系睇翻咧，你自己有冇试过嘅？即系你有冇试过迷失过，或者系感觉好似点解做极都冲唔到出去，攞唔到一个得到嘅认受性？你有冇试过噶？其实定系你成个即途都系好坦途咁样？哇！一出就好红啦，跟住砰砰声咧，有好多收获啦咁样。 當然試過啦，即係我諗你都應該知道，我喺香港電台都做過通宵節目。通宵節目我係由朝頭早做九點到十一點嘅音樂蛋，喺嗰陣時香港電台第二台係燉落去做嘅。咁嗰陣時我嘅第一個諗法，當我收到呢個消息，我做咗大概好似三個月定唔知四個月到啫嘛。喂 ，DJ show 啫嘛。有咩咁難做咧？點解會我監製向嘉廉話啊？你其實電台就唔知點樣 combine 就將晨光第一線做多個鐘啊，新歌做多個鐘咁就唔使你啦咁。咁我當然後來我就知道呢一啲當然係官話啦。咁我嗰陣時係嬲嘅，我一過嚟俾個咁正嘅節目俾我做完，做咗三個月，就趕走我。但係當我做咗夜晚節目之後，通宵節目。然之後我慢慢長大啦，成長嘅時候我就知道，佢哋留你已經係好錫你啦，鄭丹瑞。如果我係當時鄭丹瑞係一個谷管理層，我炒咗你添啦，鄭丹瑞。因為你真係做得差，嗱點樣做得差咧 ，Michael？

第一，如果我要參加我是 DJ， 除了一個思想上要作出準備啦，要 respect 呢一樣嘢之外咧，有啲咩實際上嘅嘢你係可以教到佢哋？例如話，我係咪由而家開始應該聽多啲電台咧咁樣啊？又或者由而家開始，我咪應該聽多啲歌咧？或者由而家開始，我咪應該留意多啲嘅世界發生咩事咧？咁有冇啲咩咁樣呢方面嘅準備，你係可以 suggest 俾啲新人或者準備參加嘅人？ 即係如果我會咁樣幻想咧，即係你話我一聽到我是 DJ， 我想參加，咁當然你一定已經對於即係電台啊，經常會聽到啊，你會有一啲嘅，總之有啲關係發生喺度，即係我成日聽嘅，我中意邊個嘅咁，或者我唔聽呢啲嘅，點解你唔聽？點解你會覺得嗰啲節目你冇興趣？點解我中意聽住阿梁繼章？你总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答案，咁你就循住呢一个方向去揾自己。咦，咁即系我都几似呢一个方向嘅时候，咁我系咪可以向住呢个方向去谂咧？因为坦白讲，其实就好空泛嘅，冇得教嘅，即系你行入嚟。 系嘅， 我其实我嗰阵时我记得我哋考 DJ 啊，咁我见到周慧敏就已经请佢啦，系咪先靓女啊嘛？其他嗰啲可以慢慢 train 噶嘛。系嘛？黄海芹一唱歌得啦，即系呢啲已经得，要做可以慢慢再 train， 再揾佢入边嘅入边佢啊，佢啱做咩嘢？咁而系你一定要你有一样你自己好 passionate 嘅嘢，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好 系你嘅， 好系你嘅。咁你将嗰样嘢尽情发挥出嚟，作为即系吓啲电台嘅高层，佢哋即系身经百战，即系阅人无数嘅时候。佢好簡單，佢好容易就會啊！你有啲嘢嘅，唔知係乜入咗嚟先，咁就睇你嘅做法啦，咁啫嘛。 你會唔會覺得咧入咗嚟之後咧，俾自己幾耐嗱咧嗱頭先咪講咧，有啲好似匆匆而過咁樣做完之後，哎冇咩成績又轉咗行啦咁樣。你如果你再 suggest 翻而家新人，你覺得起碼睇三年五年？定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啫，好似而家年輕人係比較心急嘅，即係會好想頭先好似話齋，喂，仲冇人嚟簽我嘅，點解仲未有電視台揾我做？你會點睇咧？可能係一個好孤獨嘅路嚟嘅喎，你會睇起碼要睇幾多年先知自己其實喺呢一方面得唔得到一個叫做成績出嚟？ 我反而調轉，阿台長阿 Michael， 你留唔留得住個僆仔啊？即係如果佢有即係佢有啲料到啊！佢可能好快脆，又 俾人叫咗噶啦。 佢可能都未展示佢已經去咗另外一樣嘢。啊，唔好意思 ，Michael， 我參加咗Loon Nine 啊，Loon Ten 啊，即係因為今日亦都有太多嘅機會，有機會嘅呢啲機會有好多其他唔同機構俾啦，又或者即係佢自己都可以喺佢嘅社交平台可以揾到呢個機會。咁所以其實呢個係雙方嘅。我坦白讲，我唔认为有佢哋会等喺度喺你呢度磨两年三年呢、这个时间，因为世界亦都真系变化得太快。 冇错， 唔到我哋话喂你慢慢啦，你喺度即系成我嗰阵以前成日讲噶，你睇下黎耀祥做咗几多年，佢先要做视帝啊咁。但系我最后嗰一两年教训练班，我已经唔引用呢个 example， 因为冇啦嘛。 系 即系而家系 都唔系咁噶啦， 唔系咁样噶啦。即系大家你唔好打两年啦。即系譬如有训练班，艺员训练班两年就走，要睇要问自己噶啦，要唔要离开或者去另外一个世界的。 就唔会再喺度等啦，嘥时间噶啦。 冇噶啦，即系冇人会等你八年九年又俾一个柴狗你做啊，冇噶啦，猪八戒你做唔会噶啦。 世界唔同咗，但系好多嘅知识经验咧都系相同嘅，咁所以今日咧非常多谢郑丹瑞先生吓喺我哋我是 DJ， 咁啊希望每一位有梦嘅朋友们，即系又好想投身呢个行业嘅，谨记我哋今日分享嘅东西吓，咁 期待 加入我哋呢、這个好嘛？好多谢晒蛋， 拜拜。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点解我讲乜嘢你都冇反应呢？ 从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